给家属。 大家晚安，我是王祖晶，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柯文哲都要卸任了，怎么那么刚好哦？这个敬老政策大回转呢？到底是为了谁呢？好，现在议员就炮轰了，在柯文哲的秘密作业之下呢，动用了第二预备金，而且赶在选举之前发给老人家660块钱的敬老储蓄金，不就是要帮黄珊珊来买票吗？那么另外还有呢，之前柯文哲不是才骂曹新成的黑熊学院是义和团吗？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台北市自己也搞了一个全民国防教育中心，说是要让全民可以备战，但大家也画一个问号，说啊，你钱要从哪里来呢？现在议员就爆料说，柯文哲早就把预算给删光光了，这个民防队员呢，一年只有250块钱的训练费，难道是要靠嘴炮来抗中保台吗？那当然呢，狭带的市政资源，眼看呢黄珊珊是不是就要碾压过蒋万安呢？国民党这回呢还在打疫苗抹黑战哦。蒋万安说下个礼拜呢要告发陈时中渎职，怎么可以把疫苗合约给涂黑呢？但是万安啊，你忘记了吗？当初你也同意耶，要不要顺便告自己呢？所以国民党呢现在大打预防针，说什么呢？说民进党准备了四道大菜要来打蒋万安，其中还包括了绯闻哦，真的如此吗？但现在说，难道国民党是韩国瑜的口水吃多了吗？那么张善政呢？昨天在农委会骂得超凶的，好说什么呢？说农委会啊是1450的发源地，陈吉仲睁眼说瞎话。那为什么那么样的 keep 噗呢？原来是因为今天下午哦，农委会召开记者会了，先前公布契约内容说真的有签保密协定，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话只讲到一半哦。2007年原来早就解除保密了，直球对决，这下会不会变成直球被解决呢？郑运鹏这边哦，狂端政策牛肉。那么张善政呢，成立了总统级的顾问团，都已经117天嘞，奇怪，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大家有看到什么样的政策吗？那么俄罗斯呢，现在被打到咪咪冒冒，保护啊宽宽，没有想到现在连保护啊也不要了。这个338架的战机、坦克、卡车丢下来就跑，还有士兵啊，打电话给阿爸说：“阿爸，我们现在很惨，真的是无处可逃，要。”逃到哪里呢？那普丁呢现在也急着要找战败的替死鬼哦，这个倒霉鬼是谁呢？就是国防部长绍伊古拉。俄罗斯媒体爆料说还有普丁的礼车也被攻击，说普丁呢躲过了6次的暗杀，但大家也纳闷，这个是普丁的坐车，有那么简单的被打挂吗？还是只是呢只是要装可怜转移焦点呢？所以包括普习会现在登场了，果然呢两个人互相取暖。普丁说呢坚持一中，谴责美国。那习近平说了什么呢？什么都说了，就是没有说到乌克兰。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来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徐静好，大家好。 被少将于北辰于将军。 徐静好，大家好。 前国民党青年部副主委张委员。 徐静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局长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局长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非常巧妙哦，特别选在选前呢，北市府推出了敬老储蓄金660块钱，让65岁以上老人家都可以领得到。那么现在议员就痛批说根本是政策买票啊，但柯文哲现在说什么呢？说我不是为了黄珊珊哦，带你快来看。 中小企业 ESG 博览会，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前副市长黄珊珊只隔一个走道距离，互动冷冰冰，似乎想维持中立，但长者群组疯传一张图，被议员痛批全现形。标题敬老爱心66金顺心，北市府将发放660元爱心敬老卡储蓄金，之前为了敬老金杠上长者，柯市长在选前释出利多，被连结政策买票， 并不是另外编的其他的预算案，我想这个也不用做这样的政策。大家都把人想得很邪恶，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台北市政府没有要动这笔钱。 疫情过后，你知道产业振兴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催化剂的，这个我们都是这样。政治还是要政策嘛，这我们都有在事先就有规划，不要把它当作是买票。 只说敬老爱心金是没用完的预算回馈，但议员质疑柯文哲为了选举敬老政策频频大回转。 那现在为了选举这660块，他以为对选情大有帮助，就改了，柯文哲也帮他做了，所以他也还是阴魂不散在市政府，虽然他已经辞掉了。 柯P为了黄珊珊的选举，不惜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 日前对于陈时中竞选，柯文哲用产品形容他，黄珊珊不同意见反 洋葱、红黄椒切块炒香，用团扇方式料理，加水。 选票连结，三新闻综合报道。 但大家也觉得很纳闷哦，都要卸任了，为什么柯文哲的敬老政策突然来个大转弯呢？到底是为了谁呢？是不是为了选举呢？好，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原来是很多阿公阿嬷呢，就看到网络流传讯息啊，还想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假消息呢？结果大家就问到台北市政府，才发现真的有这回事。那如果你要发，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发呢？现在议员也觉得怪怪的、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敬老储值卡还不是敬老金哦，是敬老。储资金660块钱，但是市议员们炮轰说，哎呀，这个柯文哲施政呢是秘密作业，而且呢破坏了原有的敬老金制度，动用了第二预备金，是不是为了黄珊珊呢？请教小芳姐。 这个就是那张哈图卡，嗯，那这张图卡呢，大概在这个礼拜、上个礼拜，非常多在台北市的老人家，大概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就收到这张图卡。我妈妈本人也收到这张图卡，那他就问我说：“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为什么柯文哲从第一年的时候就克扣老人家，还骂台北市的这个老人家是下流老人，干嘛跟他讨钱？那为什么到他要卸任的时候要给他660块呢？”所有的老人家就很好奇啊，所以纷纷呢就去问里长，每一个里长是被。问了这个一个头两个大，而且一头雾水的，每个里长就说没有哦，没有哦。他们问了社会局，社会局说没有，没有，不是。那结果社会局前几天呢也出来澄清说没有，没有，是有这个政策，已经在议会里面呢被询过了。可是这个图卡不是我们做的，那不是你们做的，那是网军做的吗？那这个图卡上面巨细靡遗耶，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卡哦？包括哪几种的悠游卡，哪几种的爱心卡，哪几你可以去哪里去逼这个卡，你就可以领到多少。少钱可以去哪里用？写的这么巨细靡遗的，如果我们不是知道政策的话，怎么可能会做的这么清楚呢？那台北市的社会局，你为什么在第一时间的时候不承认呢？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枝微末节。我最想请问柯文哲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既知如此，何必当初？你干嘛在2014年的时候，你在刚当选的时候，你干嘛第一年预算给你编了，你第二年你就把人家的这个钱给，就所谓的敬老金给砍掉？很多台北市的老人家，他不稀罕你这个钱，没错，他根本也不需要，他有子女奉养，他自己赚的钱也很多，他根本不需要你这个钱，可是他就是一口鬼。当时你是怎么说这些老人家的啊？因哦，这个我们钱哦可以去做别的啦齁，一模书要安内啦齁，这个会把他们养成坏习惯。你的爸爸妈妈在新竹可以拿到这笔钱，台北市的老人家就不配拿这笔钱，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这个被剥夺感。所以有很多像我们这种第一代的这种柯粉就变成柯黑，就是因为我在家天天被我妈妈骂，念到变柯黑哦。那第二个是他在后来被议员不是逼着就要求他所有的党的议员要求他说你一定要编列预算，他是不是在议会里面哦很晒太啊，很不高兴啊，这个凭什么叫他编列这个预算，然后他还行文要去行政院，要行政院来解释这个。事实上他还有另外苏佩议员应该知道有另外1500块钱针对老人家，他有也是放在卡里面要给老人家用，可是他放在那个卡里面的储值金简直是去恶整老人的，他要那个卡里面哈，你要必须要加入台北通，然后你还要什么悠游付，那老人家怎么会台北通悠游付呢？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卡您可以去用哪里呢？他要老人家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去动物园。老人家去动物园干什么啊？他如果没有孙子陪着他，他去动物园干什么？还有老人家去做猫懒，那些钱才可以动用。剩下来的老人家如果说今天啊，我要去买一个两个给阮孙来拎，不行哦。所以他就是想方设法设了一大堆的磕磕绊绊，就不让老人家能够拿到这个敬老金。好了。现在你要选举了，我今天呢早上听到这个黄珊珊他怎么说的，他说因为啊我们编了这个预算，结果呢这个老人家没有用完，每个什么480块钱没有用完，那没有用完我们就老人家跟这些这个弱势的这个需要帮忙的人，我们就设立了一笔又在二倍金里面，又是不让这个议员里面去监督，那因为那480块我们也不知道你一天会用多少，台北市每个人会用多少，所以我们就留一个额度，又是空白授权。所以一个台北市的柯文哲从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要推倒蓝绿的高墙，说什么蓝绿都是垃圾， 对， 然后告诉我们说他要什么公开透明，有没有，这是他的新政治，就搞到最后 自己垃圾， 自己是垃圾，所有的东西黑箱，那所有东西都不透明， 避开议员的监督，这是什么？这就是柯文哲。所以我还是要再说一次，黄珊珊，你站在柯文哲的身边，虽然你不是民众党，但是柯文哲厌女，歧视女性，你作为一个成功的女性政治人物，你站在他的身边，你不会觉得丢脸吗？你是一个成功的女性的律师，你是一个成功的女性的议员，你是一个成功的女性的政治人物，站在一个整天歧视女性的政治人物身边，你不会觉得你也很鄙视柯文哲吗？你愿意，为什么愿意站在他旁边？你过去标榜的你个人的清廉，你站在柯文哲身边，你没有羞啊羞姐嘞？想想柯文哲有做过多少不透明、黑箱、肮脏的烂事，随便讲一个大巨蛋，你还能够站在他身边吗？所以黄珊珊，大家请记得，你投给黄珊珊，记得他的背后就是柯文哲；投给黄珊珊，请想他的脸不是黄珊珊的脸，就是柯文哲那张脸，那个你绝对投不下去。 好，但柯文哲现在说他发这个敬老储资金不是为了黄珊珊，但大家记不记得柯文哲过去只要提到这个敬老金，其实他态度呢是比较嗤之以鼻的，觉得再留子孙。好，那为什么现在又要发呢？他说这个不是敬老金，这个叫做敬老储资金。好，储资金哪里来的？有必要搞到秘密作业吗？原来是这个敬老金呢，每个月没有用完的余额再加上第二预备金，他说啊，事先都有规划，不要把它当成买票。我们要请教苏培哦，他说不要把他当成买票啦，我没有为了黄珊珊呢、欸。 这欧北共啊，你如果没有为了黄珊珊，那你为什么不敢公开透明？为什么今天是莫名其妙长辈才收到一个讯息？你应该大声的讲啊！而且这个预算，其实我之前就有发现，但这个预算的去年也有发，它是用振兴，就是说当各县市政府在发振兴的时候，可能针对长辈有振兴啊，可是大家都发纸券啊，对不对？他就是怎样，他就说，哎、欸，你有敬老卡，敬老卡你去逼一下，我就给你1500。 去年振兴里面 是 以前我刚讲的那个，只能够去做猫懒，去运动员的。 去年他就是给1500，可是长辈就抱怨啊。我很少去 Seven Eleven 买东西呢，又有卡当去到一杯物件的 Seven Eleven 啊，然后我平常的菜市场，我到隔壁那个干妈店，全部不能用悠游卡，所以柯文哲的这个作业呢，其实是有两个私心呐、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帮助黄珊珊，第二个就是帮助他的这个网军投资悠游卡的这个小凯总经理呀、啊。因为一上任之后，这个悠游卡业绩越来越差嘛，所以他借由振兴，从去年就把每个长辈的1500块全部放到悠游卡里面，然后这个业绩做给这个邱玉凯，今年又一样。重蹈这个去年的这个模式哦。不过今年更好笑的是说，如果你振兴几件好代志呢，你应该要让所有的人知道啊，你为什么不敢向议会报告？你为什么不敢公开的讲？你甚至民众去问的时候，你社会局第一时间还说没这个代志。所以你到底在遮掩什么？哦，如果不是为了黄珊珊，台北市政府要发钱给长辈，为什么要偷偷掩掩、遮遮摸摸？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说，黄珊珊会不会因为这660块而得利？我认为不会了。这件事情发下去之后，只是让长辈更记得柯文哲跟黄珊珊是一国的。他们都欠长辈1500块， 而且重点是你把之前的钱删掉了，你现在补给我，好像我还要感谢你一样，这种感觉。 而且我告诉你，我之前是拿1500呢，你起码再跑啊666年呢，啊，你又给我欠我这个将近900多块呢，啊，你什么时候要还给我？所以柯文哲这种司马昭之心，其实大家都知道，而且这样子的恶意操作，我告诉你，他用振兴之名，去年发了1500，我向社会局要求说，那你的振兴成效在哪里？你都振兴到 Seven Eleven 啊，你都振兴到这个连锁店啊，你对于其他的商店的振兴什么？没有成果。然后甚至呢，柯文哲非常耍赖。我在要求他的成果报告的时候，他就说：“啊，议员哦，啊，你这666，你没我妈妈姨哦，啊，不，你给删掉。”这有没有无赖啊？我们当然挺振兴，我们当然挺照顾长辈，可是跟你要成效，这是两件事情。柯文哲的地沟倒菜斗吼，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柯文哲从之前告诉大家，敬老金的发放是向下个世代，年轻世代来举债。那柯文哲，你现在要不要告诉我们，你这一笔预算本来如果没有用完，所有的钱是缴库都没开嘛？没有向未来举债嘛、 哦？我要卸任啊，进啊， 对啊，一把本来不用用的2.18亿， 把它用掉，再加上二倍金8500万，请问柯文哲，这不是向下一个世代在举债吗？而且长辈是让你这样子消费的吗？而且你的新闻为什么是现在才露出？因为背给十五鬼啊，高鬼车告被来啊，重阳节要到了，所以他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再来收买长辈。可是我认为长辈不会买单啊。第一个，这个消费方式真的不是长辈喜欢的。长辈希望你给我钱，我希望怎么花？我们家隔壁，我有我习惯的消费方式。为什么我一定要像你一样，一定要去 Seven Eleven 消费？哦，所以我觉得长辈不会买单。第二个，这件事情也再一次凸显柯文哲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过去操作世代对立这一件事情，其实在柯文哲身上已经破功。第三件事情，柯文哲这666编来就是帮黄珊珊买票的，不然为什么不敢公开透明讲清楚说明白嘞？ 好，但蛮厉害的，这黄珊珊都已经离开了市府，到最后一刻还是可以继续碾压蒋万安，请教委员。 对哦，很多人来说这个到底是为了黄珊珊还是为了谁？好，我先说，的确为了黄珊珊，因为黄珊珊今天要选台北市长嘛，然后其实很多长者对于柯文哲不发自己脑筋是非常不满意，但我觉得更重要，大家忽略一点哈，你要想柯文哲是想选2024的人，假设他今天选2024，都告诉全台湾说，哎、欸，我当总统，我取消全台湾的所有那个中央进脑筋，我命令各县市不要去发这东西。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他怎么选？所以大家在临去秋破的时候，当台北市长最后一个任内的时候，把这东西抛出来说，哎、欸，我虽然不发重阳敬老金，但我把它转化成放到所谓的敬老卡里面。但问题是，好，今天黄珊珊的说法跟柯文哲的说法很怪哦。他告诉我们说，因为哈原本480元这个敬老卡的这个点数，因为疫情用不完，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编列到这个660元的这个敬老这个爱心的这个重建的敬老金里面。但问题是，好，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预算法没学好还怎么样，当年度的预算可以直接挪用在当年度的其他的一个项目里面吗？据我所知应该不行吗？ 不行啊。 对啊，所以一直留用嘛，所以他等于多花的 3.63 亿，包含 0.85 亿第二预备金，就多花预算出来，就是要把后面的人的预算用完嘛，反正我先发出去嘛，反正接任者你要怎么花我不管。 所以这才是真的再留子孙，再留下一任市长就 对了。所以当初哈，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当时在炒敬老金的时候，柯文哲跟民众呢提了很理想的东西，说因为哈，我要让长者出来搭公车，出来去猫缆，去动物园，要去做很多事情，要让他们出来去行动，去这个活动。所以我的东西不能一开始的敬老卡是不能买东西的。 对。 那问题是现在，不管是去年的1500以及现在660元，就是可以去超商，包含可能用悠游卡，可能就满足这个小凯嘛，去超商去买东西。这不是跟你一开始的政策利益完全是自打嘴巴吗？所以你把一个现金换存到悠游卡里面，长者又觉得更不方便。如果一开始你发现你的敬老金发不完，就代表说你的这个爱心卡点数发不完，就代表说你的政策是错误的，你执行率是不佳的，那你就应该去检讨，而不是去把它留用说，哦，我现在多发了660元，在最后一个任内你破坏你当时原则。很多当时支持柯文哲，包含黄珊珊，也是不支持发敬老金的人哦。请问你怎么样去解释这个事情？你变相的把所谓敬老金发出去，我们过去炒那么多年白炒了嘛？最后你还是把它发出来嘛？那为什么台北市民的长者要拖着8年，到最后我才领到一个连1500块都不到的所谓敬老金？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发的话，你就早一点发嘛，光明正大嘛，怎么会先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草稿先在网络上面、社群上面流传呢？然后搞到阿公阿嬷还以为是假消息，还要问老半天，这不是扰民吗？但我们说到选举是这样子哦，现在三方攻防怎么做呢？陈时中呢，在今天上午呢，到哪里？格斗场哦，好，去当一日主播之后呢，现在去格斗场了，要干嘛呢？学习防身术。他说呢，为什么要去格斗场呢？他是要推广全年龄的运动，但现在面临到了蓝白的购买 BNT 疫苗的抹黑。好，蒋万安现在喊出了下礼拜要告陈时中渎职，我们来看一下陈时中怎么样回答。 教练手把手教学，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套上格斗手套，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学习防身术。推倒教练，小跑步离开。陈时中复刻教练指引，对防身术很有心得。 确实有感到这个技巧哈，能够这力量能够出来，对自己的跑步是有帮助。接下来我就示范连续动作。 不止跟格斗教练一来一往，也跟议员候选人表演赛。陈忠再一次跨领域体验，也为运动政策做准备。不过这三两周防身术恐怕是挡不了对手攻击。黄珊珊批评陈时中抛出的劳工政策大撒币， 他的政策目前为止都是见树不见林，他一直都在用撒币的方式，顾政全盘了解之后再来说，不要当江湖郎中。 好，所以只用形容词来批评政策而不看政策的内容，我觉得不可取了。 蓝白加沙出狠招，蒋万安更喊出下周就要去告发陈时中渎职。 这是你陈时中一开始的立场跟态度，现在要甩锅给立法院，这是毫不负责任。我们透过司法就是积极的作为， 那那时候遵照决议来办理了，过了一年之后他反而全盘说啊，不是啦，他不知道啦，他没办法啦，那我们要这种立法委员干什么。 陈忠强硬清战场，手拿主导权反击蓝白，不让自己因为对手攻击而失分。现场联看郑中军台北报道。 好，蒋万安呢是特别上了朱学恒的直播，那么在上面呢说下个礼拜一呢要告发陈时中渎职，但是为了是哪一桩呢？好，说当时的疫苗合约怎么可以涂黑遮蔽呢？但我们要请教将军哦，是他失忆了还是我们失忆了？当时这个涂黑遮蔽，蒋万安是立委耶，不是他同意的吗？ 他应该还是召集人吧。对，所以说其实最有权力看的决定的应该是立委的监督嘛。嗯，所以这一次他上了这个某个人的某个直播组的这个直播，那当然是直播组的目的，当然是要声量了。他的千万不要认为说某个直播组请你上他的直播就是站在你这一边，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因为上一次他是支持郑宝清，叫郑宝清出来选的，大家别忘了。那么对国民党是有利吗？看目前看来是不利。所以说我说当时蒋万在这个时候讲说，哎呦，他又是三件事情。第一个，那就是保密啊，你看又是保密这么多年了、第二个，这个给我们看的合约上面都涂黑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要告你，你渎职。可是你们想到一件事情，当时是谁来决定这个整个合约有哪些地方允许涂黑不涂黑？你是召集人呢、你有权。如果说你觉得不满意，你当时第一时间就要告渎职啊。你当时是召集人，你第一时间就要告陈时中，说陈时中，你这卫福部长，你有问题，我要告你。你立委不但可以告你，你当场就可以纠举他，你当场就可以请他讲出真相。你当时没有这样做啊，所以陈时中今天，他这个场合蛮奇怪，这格斗场哦，格斗场，这他能够打赢赵玉祥，我也是蛮佩服的哈。这是一个格斗场，结束了之后，他就受到了访问，那当然所有记者就追着问啊。说阿忠啊，那个蒋万安在直播说他要告你哦，他要告你，你有没有害怕？陈时中讲说，如果你觉得要告我，那等我是当部长的时候，你就应该告我啦。我现在不当部长已经很久了有一部电影不是我不当大哥已经很久了，我现在不是部长已经很久了，你现在告我，好啊，你去告啊。那么你要不要检讨一下，当时你自己在立委当招委，你有没有监督好？你有没有渎职？你在告人家渎职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渎职？而且呢，还有蓝营的媒体人说，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当时不问？这不是阿忠问，有蓝营的媒体人也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告阿忠？你第一时间为什么？你有权利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现在一年后人家不当部长了，然后现在你们两个都要选举，你这个时候拿出来炒？这是不是在炒冷饭？这是不是在追究以前的事情？所以我讲嘛，过去的事情只能当回忆啊。眼前的事情赶快来执行。 他要选的时候就失忆了。 对，你这是过去的事啊，这已经过去，这是回忆这是回忆。回忆对你来讲那么重要吗？那么你就留在回忆中。你现在正在选举，你要找的是台北市民的幸福在哪里，台北市的未来在哪里。所以阿忠不是丢出了一个劳工三件吗？这劳工三件我有一点我是很有感想的，就是银发族的再就业。银发族的再就业，因为为什么我说的很有感想，我有一次到日本去，我深夜的时候还有清晨很早我去超市买东西，我发现不管是晚上还是早上，尤其是早上凌晨，大概就是早上五点半到十一点这段时间，超市里面的工作人员清一色都是银发族。我就很奇怪，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这边都是银发族在早上工作？他说因为年轻人第一个他们晚上都工作到很晚，因为日本的生活的习惯，他们很晚才睡觉，所以早上五点半到十一点缺工。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家我们睡不着，我们就早点起来工作。他们的薪水可以让他们过得很快乐，而且他们觉得继续服务人群很有成就感。那我觉得这个银发族再就业在台北市这个应该是六都里面最高龄的城市，这是一个重点。银发族不是不愿意做事情，而是银发族在台北市他重新要找到事情很难，不容易。 那么我觉得陈时中提出这一点，这是对台北市广大的银发族的友善的一个条件。那其他两个我不说，我做过这对这一点我最有感。那么蒋万安，你有没有提出像这样的东西呢？你一直就是停留在疫苗、黑箱、保密，然后我要告你，我要告你渎职，这到底是打选战还是要打法院的战争啊？如果你这么喜欢，你就回复你的律师工作嘛，继续去打官司嘛，继续帮人家弄诉讼，那也是造福乡里。你不要出来选市长，选市长要造福的是所有市民，选市长是要造福所有台北市。目前台北市很几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高龄的问题，第二个台北市民大量向外流失的问题，台北市民越来越少，欸，再这样选下去以后不用带母不用带小鸡啦，因为议员的席次也越来越少。那蒋万安要如何留住台北市民在台北的居住意愿，那要如何照顾六都年纪最大的台北市这些银发族他的再就业，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啊。你应该针对陈时中所提出的政策来做攻防，你的可能更好，你的可能更周延，你的可能想得更远，我觉得这才是大家能够提升你整个在选战上的格调，而不是去参加一些奇怪的。然后他昨天参加那个直播齁，我看到的一幕，我是觉得那不叫动容，那叫做齁这个眼泪怎么挤出来的。他说不要向我的家人泼脏水， 冲着我来， 要来就冲着我来。我讲是谁不提你爸爸是谁，是谁只提你阿公是谁，对不对？人家只是提醒说，哎，你别忘了，你还有一个父亲在。那你就这么难过？那旁边还有人就掉出了动容的眼泪，还说这不是演的。那你当时讲人家正二代从政，你怎么不说是谁揭发人家团队说，哎，这团队都是正二代啊，不得了啦，对不对？你可以动容为蒋万安他的家事掉泪，你就不会去体恤别人从政二代希望一步一脚印走向政治之路的人吗？所以我觉得这不叫双标，这叫做非常严重的歧视。 好，但是呢，徐巧芯呢，在这个直播上面居然落泪了，说啊，这个政治环境真是太险恶了啦。那抹黑人家就不险恶吗？好，重点来了，蒋万安上礼拜呢要告发陈时中渎职，但陈时中说什么呢？你明知道你还要告我，到底要不要告自己呢？要这样的立委做什么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拜托，真的帮我拉票， 一家人。 国民党特别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到内湖拜票，财经对手黄珊珊大本营，黄珊珊则到蒋万安立委选区北松山，跟民众党小鸡造势，大打政绩牌。 我们从北门开始打通了西区本部， 见面三分情，建立连结。黄珊珊先前接受专访，强调与宋楚瑜同为祖籍湖南，被认为是抢深蓝选票。之后又改口说湖南现在是内湖南港，也让蒋万安嘲讽人设超有弹性。 应该要坚定自己的态度跟立场哦，那也不应该随时改变自己的人设跟认同。 我们不会去否认自己的祖籍，不是吗？第二个，内湖南港是我的选区，我从24年前就在这里当市议员，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台湾人，没有人改变人设。 至于对手搞人设，蒋万自己也被往事纠缠。媒体人周玉蔻扬言将公开蒋万父亲蒋孝严当年在金华饭店开房间的丑闻真相。 这些都是过去20几年前的事情。我想现在大家认为的是，应该要将过去疫苗采购整个过程要还原真相。 过去周玉蔻这选战打成这样，二级的选风太离谱。 所以我说，相信台北市民大家的智慧。 蒋万安冷处理，周玉蔻则是再度喊话，呼吁蒋万安公布蒋孝严当年绯闻女主角阿姨的名字，还提到他改姓蒋就是精华丑闻造成的，别再骗人，认祖归宗，连带让蒋万安的蒋家背景再度成了话题。三立李维婷、李正道、郑凯洲他们的。 带了台神，还有板凳，就这样。 排队必备小物全部准备好，他们要在这挑灯夜战。iPhone 14新机周五开卖，电信龙头门市外头早早就有投箱组，提前4天来报到。排在前6位的民众很低调，他们是某公司的代排部队，一共派出18人到现场轮班接力，从13号晚上就来排队，为了要抢在第一时间拿到新手机。 可能睡觉吧，对啊，因为睡觉就椅子毕竟坐着可能也不好睡啊， 厕所的话就是旁边有啊，洗澡是出门前刚刚已经洗了。 坐着睡也要来，就是为了抢优惠。因为中华电信打出前80名客户折现3600元，前10名再送 Apple 耳机，等于现赚10000多。远传电信前50名手机容量直接升级，除了头乡民众送 iPad Air， 前20名也送2000元购物金。而网络上也已经出现开箱潮。脸书抢先公开网红蔡阿嘎手拿两只最新 iPhone 14 Pro 照片，其中一只就是新机主打色暗紫色，贴文吸引近3万网友按赞。 热腾腾的 iPhone 14 Pro 跟14 Pro Max 现在登场，我们要来开箱了。 3C 达人 Team 也抢先开箱，比较前后两代 iPhone 萤幕刘海跟实用度， iPhone 14在台开卖倒数，能否催出一波换机潮，再次考验果粉信仰。三立新闻林静婷、柯文轩台北采访报道。 狂贺三立电视入围第57届电视金钟奖16项大奖， 这是这个时代的这首歌。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 真的要 练不为过。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状态， 为自己拼死。 台东的山 ，Thank you， 第三立。 为什么要5700万？难道别人不能做吗？ 选战最热话题，网络声量解读。 记者伫面测少年族群这段看起来，声量部分，陈时中有完是一马当先。 每周唯一女士问 ，Thank you 独家观点。 消遣着台湾的敏感力量，莫怪伊会叫台湾人看不起。 用最台的角度看政治 ，Q 你 ，Q 我 ，Q 他。每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4点，锁定 Thank you 新台湾。 好，蒋万安说上个礼拜一呢要告陈时中渎职，为什么呢？说当时的疫苗合约怎么可以涂黑呢？但陈时中现在也回应说纳闷了，蒋万安那时候涂黑你也知道，而且你是召集人，还是你同意的？那要不要告自己呢？我们来看一下陈时中现在最新回应说，提告是权益，他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当时蒋万安是招委哦，行政单位也遵照办理，怎么过了一年才又这样讲呢？那我们到底要这样的立委干什么呢？好，我们要请教任俊哥，因为包括现在国民党如果走了抹黑招数的话，蒋万安开始上直播了，上直播干嘛呢？这个有话直说，感觉起来是要为自己平反啦，因为说要告渎职的时候就是在这一场嘛，那旁边还加一个徐巧芯说，哎呀，现场落泪说现在的政治环境太邪恶了啊！难道抹黑就不邪恶吗？ 我先回来看哦，就是如果蒋万安真的觉得就是说疫苗的这件事情啊，尤其在当时提供给立法院有这么多黑黑框框啊，然后呢涂来涂去啊，他认为说这个是陈时中有问题了，他要告。我想陈时中第一个先讲啊，就是说他要告，那就尊重他。但第二个我倒觉得，就是因为蒋万安当时作为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招委嘛啊，那你本身也在这个当那个时候他提供给你的时候，你也没任何意见。那如果认为陈时中在当时是刻意的隐瞒这些资料的话，请蒋万安把自己一起告发进去哈。那我不知道你算共犯，还是你在当立委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涉及渎职啦，因为你也没有算计你的责任嘛，在那个时候你也没任何的反应，现在突然爬了出来掉出来，那我想大家都希望知道真相，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告大家一起告，连自己都告进去好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蒋万安确实在打一个事情。刚刚您特别提到，就是说，大家不是在选台北市吗？不是应该讲的是政策吗？那怎么现在讲的这些好像跟政策 没有关系， 都没关系，而且都是在检讨蒋万安在当立委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尽到责任？你不觉得这件事很怪？就是打到最后回力标很快就出现了，所以多数人现在会回来看，就说，那蒋万安你当时在当立委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善尽你的职责？还是你就是糊弄哦？那该怎样你就走一个形式？那现在问题来，我认为蒋万安在走的一件事情，他不认为台北市的这件政策会吸引多数台北市人的注意啊！ 那你提出来干嘛呢？你不是提出政策就是有亮点吗？ 他有提出来过啊。 有新创啊，就是被骂了而已嘛。 对啊，还有那个要预约公车椅子嘛，还有什么？就是你会发现他在提政策的这件事情，即使他很认真的想要提，但是多数是拿到一个负面的反应。甚至连他党内同志到今天为止，有多少人为蒋万安的台北市的政策去背书？其实没有哦。你光看一件事哦，陈时中他现在每天活动很多。包含你刚刚看到他去什么去摔跤啊打拳击啊那前几天去干嘛去做那个气象主播。 对。 可是他做这些事情的背后他就告诉你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提出后面的政策。 对。 可行不可行是一件事啊。但是最少你看我们做电视的大家都知道那个画面很好嘛。那他就提高了很多被讨论的声量。那你后面就会想说那他到底为什么要去他连带让他的政见曝光。那蒋万安呢就我觉得有可惜的是说他如果去上直播对多数的台北市民来讲我老实讲我真的觉得多数人还是会希望知道你在直播里面是不是讲一点你的政见但看起来没有 我们这一场只看到徐巧芯哭了 那是徐小新要选市长，这很怪了哦。就说到底今天主角是谁不知道。那你这个直播当然本来啦，就是说 我想这个主办单位齁，那他本来也有他真正想要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后面其实应该还有在约其他的这个参选人啦，希望就是大家都、反正也就希望他12个都约啦，好不好，哎，就12个了。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齁，就我觉得蒋万他现在遇到的状况，就是他试图把这一场选战打成什么你知道吗，不是什么大家来比政策比牛肉，不是，他现在打的叫做支持陈时中跟反对陈时中，讲的更白的叫做支持民进党跟反对民进党，他希望拿的是反对民进党或反对陈时中那一块的话语权，所以他的主对象我认为他是在跟黄珊珊争， 对， 也就是你哎，我们都不是支持陈时中的，那多数人把眼光看到我身上，所以你没有发现到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蒋万安的方式变了，以前人家讲他佛系，他说没有，我怎么会佛系呢，我该告人我就告人，我该干嘛我就干嘛，他现在开始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行为跟他的言，可是我就讲他的这个冲跟台北市政多少的东西有关，还是他冲的其实都是情绪性的议题，甚至是比如说家人这些，我老实讲，我觉得选举不要选到什么什么诛杀九族，这个我个人都反对，但问题是今天的那样的一个操作，其实原先在就是他到底是蒋家人这些，你知道我在很多节目我都讲，我说他是不是蒋家人干我们什么事啊，就是蒋家那一族承不承认他，那是蒋家那一族的事情，其实跟多数人无关，可是是谁先把这个议题丢出来操作的，说他姓蒋说他怎样，是他们自己的阵营 啊金国牌吗， 是国民党自己的阵营丢这个议题耶、然后你丢完了之后现在再来讲说你们干嘛没事都提人家家人，我真的错乱了你知道、可能我小脑袋跟不上他的大宇宙啊哈。就说如果今天你觉得对你有利你就拿出来操作，那你觉得现在哇你戏啊你现在给我们趴掉啊，你就出来干嘛干嘛干嘛，我相信徐巧芯可能是真心替他觉得难过了啊、但是我想巧芯在讲其他议题的时候也没手软过了啊、该打该骂的、该讲批谁的也都没手软， 讲陈时中的时候也没有手软过，讲他儿子也没有手软过， 所以我就讲嘛，就说现在看起来他的唯一能够认为说蒋万安的到目前为止他的操作其实不是在台北市政的主轴上面，而是都拿这一些议题只在做一个就是情绪性跟仇恨式的一个打法，那这样的一个打法其实很快就当他回马枪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发现他在转，他就会另外想要转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既然要这样解释 OK， 比如说现在大家对黄珊珊你会检视的不是他适不适合担任一个台北市长的人选，你会检验的是他在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时候有没有尽到他的责任，那同样蒋万安今天这个打法大家也会回来检视，那你蒋万安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到你的职责，如果你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都没有把你的工作都做好，因为你等到一年多之后才突然想到哎呀是啊应该给我便宜啊，如果这是他的逻辑啊，所以他才要出来告嘛，那如果是这样就代表你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可能也不是个适任的立法委员，那你怎么去说服大家讲说、那我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我就会活过来我就会醒过来，我的小宇宙就会变成元宇宙，然后我就会变得更厉害，我就会很难说服大家啦、所以我觉得到今天为止的这场战争其实对台北市民来讲我觉得是难过的，就多数人其实看不到了、你说好陈时中最早他做的那些议题里面他有告诉你我想推什么政策，黄珊珊在开一个记者会，虽然有人讲说他讲得很长啊，但是他还是也告诉你讲说 OK 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他最少告诉你他的政策想做什么、那请告诉我，请问蒋万安呢，除了大家有印象的那个公车椅子之外，还有他提出了，我现在搞不太清楚，对不起，可能是我真的对他不了解，我也欢迎蒋正义的人可以提供我他到底提出什么具体的政策或怎样，因为多数人确实对他是没有太多意见，我不敢请教委员啊，因为我们曾经有过马英九那个经验嘛，说什么什么他有一个什么东西出来，结果问他的发言人，发言人也都讲不清楚的那种经验、所以我就讲这才是对蒋万安现在在台北市长选战里面他的盲点是谁制造出来，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好，所以大家也很好奇哦，是不是要转移焦点呢？但国民党的候选人大家好像都很喜欢自爆说接下来有人要爆我绯闻了哦。好，现在是国民党的议员呢现在居然爆说民进党接下来要爆蒋万安的绯闻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God save the king! 英国新国王查尔斯三世不止继承王位和头衔，连女王留下了大约3.7亿英镑，大约新台币132亿遗产，也将由他全数收入囊中，外加一支女王的金鸡母兰开斯特公爵领地。 The Duchy of Lancaster,

到底蒋万安你听到的绯闻是什么？阿德伯的攻击他来平乓起来，这不是很奇怪吗？你此地无银三百两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没有做这一件事情，比如说解除，人家说啊，我跟你讲，我解除陪我绯闻，我讲你别晚上做梦嘞，怎么可能？对不对？我行了正坐了直，我才根本不怕，甚至我根本不会拿出来讲。那为什么王宏威要拿出来讲呢？是不是真有歧视？第二个。居住正义牌，他住豪宅，那他是不是住豪宅？他爸爸就是住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啊，之前就被爆出来那一栋就是8800万的豪宅啊，而且他爸爸都是公务人员却能够在十几二十年前就能够买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面公园第一线啊，这不是也就是旧闻了吗？你为什么要再拿出来炒嘞？啊，再没经历就又更好笑了。之前打陈时中曾经申请过绿卡的是谁？啊，不就是你国民党吗？你国民党自己在打别人的时候，改掉自己的边，都去骂掉恁蒋万安，在美国大鬼，而且还申请过绿卡，还在那边工作过，这不是都是你们国民党自己的吗？啊，身世之谜就不用讲了嘛。蒋万安，人家问他说你要带外国友人去哪里的时候，去到蒋介石公园啊。对不对啊？为了就是要凸显什么？就是凸显自己是跟蒋介石有关的嘛。所以这所有的东西不是就是国民党自己弄出来的吗？但我觉得绯闻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好笑啦。我觉得这真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让这个蒋万安有一点困境哦。到底他的绯闻内容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去 Google 来看看呐。那昨天这个蒋万安在跟这个网红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我不知道徐巧芯徐议员在抢什么劲啦齁，这个居然就当场落泪了。不过徐巧芯在网络上这么呛，对每一个人都呛，也没有再客气的，对这个一般的这个市民大众也都是用很呛的方式。那你居然突然感受到很委屈然后落泪，那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呛的人呢？被你呛的那个警察有没有落泪呢？所以徐巧芯议员，你会不会人设有一点崩裂啊？你以为你用落泪大家就会同情你吗？如果大家都同情你，这世界上不就都在同情坏人吗？被你骂的那些人怎么办？被你污蔑的那些人怎么办？所以国民党不要再用，不要说请别人不要打负面选战，负面选战都是你们自己打的，而这些菜都是你们自己出的啊。 好，所以国民党现在说呢，这个民进党准备了四道大菜要来打蒋万安啊，但没有想到呢，这国民党这边不是也端出了隔夜的乌贼菜吗？好，我们要请教将军哦，郭董这件事情，这个说离奇了，说郭台铭被逼着签。不选总统切结书，现在呢真相曝光，有内幕曝光了吗？ 这当然哈，其实我们昨天就在想一件事，郭董当时犯了菩萨心，出来买疫苗，让全国可以解除这个疫情的这个恐慌，其实大家是感谢郭董的。但是到了事过境迁之后，居然有媒体人爆料说，哎呀，你不知道那时候郭台铭哈要买疫苗的时候进入了总统府。不对，他没有说总统府，他进入某个场域之后，被党政高层逼迫签下不选2024的总统切结书，这是什么样的态度？郭台铭如果会出来选总统，到底是对谁的威胁比较大？ 对啊， 这应该是他绝对不可能披民进党的袍出来选嘛，他一定是泛蓝的来推他出来选，所以希望郭台铭不要透过疫苗来选总统的，应该是蓝营吧？好、哦，然后这是第一个疑点哈、哦，第二个疑点是说。如果真的有人笨到这种程度，让他签这个总统不参选2024的这个切结书，那郭台铭应该很高兴，他应该乐于签。为什么？你知道？为了台湾2300万人，我连选总统都可以放弃，对不对？ 那真的就可以拿出来了， 对，那就等于当选了嘛，对不对？他只要在联署完毕参选总统那一刻，他把这张表拿出来，是哪一个傻蛋逼他签的？然后名字公布出来，我告诉你，那叫做超级核弹呢、他一定当选，因为有哪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菩提心、菩萨心，可以为了2300万人的健康，我连总统都不选了？哇，这种胸怀、这种气魄，如果真的有人逼郭董写这个东西，写这张这个切结书，那不是这个人是傻了，就是这个人要超级助攻，没有嘛？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这个事情一直在吵哦，现在蓝营把这个事情当成大事来做，说你看这个绿营哦，怕郭台铭怕到这种程度，他为什么怕呢？因为郭台铭太正义了，在绿营买不到这个疫苗的时候，郭董挺身而出，

其实今年二月和四月时，金正恩身旁就出现戴眼镜、穿套装、纸别胸花、没有徽章的新任金秘书。由于北韩并未交代身份，当时一度被怀疑是金正恩同父异母姐姐金雪松。 She's the purest of the pure, Gauz says, because she's the only one among Kim and his siblings ever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ir grandfather. 这次又有神似面孔亮相，虽然无法证实是否就是同一人，但从李学主、玄松月再到洪宇美。全是歌姬出身，又担任要职，真实身份恐怕也是不简单。在新闻，黄晨怡报道。 好，打选战呢，不是说你不可以翻旧账，但重点是你不可以乱打。现在大家都谷歌可以查的好吗？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蓝营现在又说了什么呢？好，当时呢，工商团体买疫苗被拒绝了，就现在卫福部公文打脸说，因为当时你们连原厂资料都拿不出来。 其实啊，从2020年当时的大概六七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东洋他们在买疫苗的时候，卫福部就一视同仁，他就第一次就要求大家你一定要有原厂的授权。那是在2020年哦。那我再给各位看一个新闻哦，这是2021年的六月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看的新闻，是因为2021年呢，在韩国他们就有那个当时大邱的市长买疫苗被骗了，所以这个新闻给国内非常非常大的恐慌。为什么被骗了？就是前客说我可以卖你，结果到最后他原来是要买空卖空，他手上完全没有疫苗，所以卫福部他第一个要求说你一定要原厂授权，你一定要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到货，所以这个是变成我们当时有任何人说他要卖给我们疫苗，那卫福部跟他要求的条件。好，卫福部在昨天呢公布了这个资讯，他说这家公司叫做盛虹了。那他在去年的6月23号的时候，卫福部就告诉他说诶，你必须要提供一些的资料，然后在去年的7月2号跟8月9号两次最后再通知他说你还欠一些资料没有补齐哦，那包括说原厂的授权啦，还有那个相关的资料你要补齐给我们，那最后是不是能够买，那个时候才能够确定。可是呢一直到8月9号最后期限，这家公司都没有提出来，所以这是卫福部所秀的一个证明。所以国民党拜托哈，我们现在大家都要订机票出去玩了，哎，你们拜托哎哈，这个已经隔夜的收饭，你们不要再硬要大家吃下去了。 而且大家说，如果那个时候打了出问题，那难道国民党这边要负责吗？好，重点是啊，你是要打选战，你开始乌龙来大爆料、乱爆料。好，我们要请教委员哦。现在国民党现在说啊，民进党准备了四道大菜，那对比自己呢？自己打陈时中，自己也是乱打啊。 先讲一下刚刚那个原厂授权问题，的确当时买疫苗要有原厂授权书，那后来也是证明说是要政府对政府或国家对国家齁。所以那包含呢当时还有很多所谓的这个疫苗的前客，这都是在当时是事实发生的事情。但问题是今天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也有提出一点齁，说当时史隆基有对这个工商协进会大佬说政府会安排购买，不需要民间的来捐赠齁。这样子的话，老实讲是国民党立院党团提出来的。那到底有没有这句话？那我觉得是，当然是必须去追究。如果政府真的讲出这句话，其实某种程度也的确是说，政府在释放一个意思是说，民间可能不需要这个这么。 林博士今天有接受访问哦，他说他那时候听到沈荣金的态度是非常好，他并没有那个所谓负面的意思。 我知道，我说立院党团有提出这句话的话，也应该去证明这件事情哦。那回到整个这个选战来说，你说这个就到底有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四大这个立案这个 四道大菜 啦，老实讲哈，这四道大菜过去都是在蒋万安从政路途中被提过，不管是绯闻哦，绯闻其实在他当立委的时候，当时就有某个周刊就有爆料，而且那时候已经沸沸扬扬传一个月。为什么我知道？我当时就在蒋万安办公室，我们很兴奋，你知道？说老板有绯闻呢，我们都不知道。后来证实就是一个，的确他跟一个女记者合照，就合照而已，写成一篇 合照。那有说去哪里吗？ 没有，那时候没有提到任何事情，就是一个合照。当时沸沸扬扬，好像说可能去了很多地方，但最后只有一张合照。 那你有问你老板吗？ 啊？怎么？ 你有问你老板有去过哪里？ 我不敢问的。不敢问啊！ 你这样我们也尴尬。 不是来帮他辩驳的吗？ 你有看他的行程吗？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沸沸扬扬传了很久，侦探绯闻传了很久，最后雷声大雨点小的话也没有后续嘛，代表说其实他已经经过检验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那再来就是什么豪宅啊、绅士啊，其实都是曾经挑战过蒋万安的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所谓四道大菜，当然王宏威也提出来之后，是担心哈。有心人士会刻意的打这样的焦点，去模糊焦点，让选战变成像跟任俊佑刚刚讲说，怎么都是这个什么政治口水啊？包含蒋万回礼也是怎么针对什么的疫苗的事情啊？但其实啊，蒋万提了很多政策跟政见啊， 大家去上他的脸书哈，在节目上就不赘言了，包含那个 我最想请教你了， 长照三件新创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零到六岁政府加倍，很多其实我是说蒋万琪真的有提到他政策政见，然后只是的确在这一次选战里面太多的口水战去模糊了很多政策的焦点。 好，我以为刚刚是讲到那三条线，说不要逼问我了，我不知道是谁啊， 没有没有，我可以啊，你要给我半小时，我可以把它讲完。 好，但请教一下苏培，现在呢，感觉起来蓝白是在玩同一招吗？ 对啊，就是冷饭热炒嘛，一样要操作这个去年的疫苗议题嘛。可是连你看维苑刚刚讲的，在去年疫苗最缺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缺疫苗的时候，其实非常多的前客在台湾游说各个县市政府，所以当时在这个各县市提出来要自购疫苗的，很多都是受到这个前客所影响哦。那柯文哲也是非常奇怪啊，柯文哲就一直操作28亿，然后甚至在他的脸书上面丢出了这个公文说中央挡疫苗，可是明明那一份公文有五张，柯文哲只公布了三张，另外两张上面有字。 好，所以继续请教苏培哦。所以蓝白现在都一样啊，说要爆料，但是只爆一半的料吗？断章取义吗？ 对啊，就是要操作仇恨值嘛，让大家再重新回忆起去年打不到疫苗的时候，面对疫情的恐慌。可是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们第二剂打满的人已经高达 87.5% 了，全世界的施打状况其实台湾是名列前茅。然后国民党蓝白再继续操弄这个仇恨值，其实是真的让人家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啦。那柯文哲跟黄珊珊也是啊，一直在炒28亿买疫苗，我给他做了一个大事记哦。这是哦，台北市政府针对自购疫苗的一个大事记，是从去年的6月1号到12月14号，这整个过程当中，包含去年他也在打这个所有的疫苗的状况。但我要给大家看，柯文哲在脸书上面发的文是说11月24号台北市政府有发文给 CDC， CDC 有回文，那个文有五张，柯文哲只公布了三张，最后一张的公文里面其实就有说贵府要提供未来采购第三剂疫苗的厂牌跟时程跟规划，完全没有挡台北市嘛打疫苗。另外呢，中央没有挡台北市打疫苗，其中的公文回溯可以最早到什么时候？最早可以到6月1号，欸，去年的6月1号台北市就发文给 CDC 说地方政府要采购疫苗的时候的状况是什么。你知道 CDC 的回文是什么吗？我给大家看，这是去年6月9号 CDC 的回文，在主旨里面我画红线的这个地方就已经写了，卫福可以委托厂商检送完整的资料，向卫福部食药署来申请专案许可。而专案许可的其实下面的原因就的部分，就是包含之前有三个原则：原厂、原地、直送台湾，这三个原则。所以你告诉我嘛，昨天这个薛瑞元薛部长说，哦，我的中文程度不好啦，不过，哦，我看了公文之后，以我的中文程度，我实在看不清楚哪里有在挡疫苗。同样的话我回送给黄珊珊跟柯文哲， CDC 在去年回了两次文给台北市政府，分别是在6月9号还有11月24号的五张公文，在这两份公文里面其实都没有挡台北市买疫苗，甚至告诉台北市如果你要买疫苗你必须来送专案输入的许可，而且专案输入的许可需要附什么资料都跟你一清二楚讲明白，那到底在乱什么呢？不过另外我要讲哦，刚刚委员讲说在去年四五月的时候，很多的前客在游说各县市政府，所以各县市政府几乎也都是在六月的时候向中央来想说要购买疫苗，这个时间点柯文哲6月1号向卫福部发文，跟那个时间点啊不谋而合，不谋而合。所以柯文哲柯市长，我也想要向你提问，这两个上海复兴的前客，是不是曾经跟柯文哲或者是你的亲信有来接触过，有来跟你兜售过疫苗？柯文哲柯市长，既然你要再重炒这个疫苗的事情，自购疫苗的事情的话，那你要不要讲清楚说明白，到底这边这28亿是为了台北市民，还是为了这个上海复兴的前客？ 好，但是另外一位呢，被自曝说即将有人要爆我绯闻的是谁呢？就是桃园市长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了。面对到底要不要开记者会呢，迟迟没有说。不过昨天呢，他炮火非常猛烈，一下子呢骂这个陈吉仲啊睁眼说瞎话，一下子呢又说农委会是1450的发源地。为什么这样的生气呢？就是因为农委会今天下午要开记者会了。我们先带大家一块来看。 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首度合体副秘书长林非凡，扫市场人气夯，婆婆妈妈反应最热烈， 所以今天很欢迎他加入，以后会多多凹他，说不定他会比我更受欢迎。这个我们自己的目标就是我们只要独立过半，就不怕几个人打一个人。 采点国民党立委吕玉玲的选区，指导蓝营南桃园票仓平镇。郑运鹏下午还要合体副总统赖清德，团结拼胜选。另一头也紧咬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5736万农委会研究计划案还没说清。因为根据平面媒体报道，农委会契约第十条第二项载明，整个计划案非属敏感之科技项目，在依该契约第24条规定。当时政院订定的科技资料保密要点，清楚记录该计划非属敏感科技项目。反社会行为，全街头未部就依法解除相关人员保密义务。 农委会已经公开说明多次，这现在已经没有保密的问题了，是张善政先生他们不知道哪来的高见，保密条款当作保命条款来用。 陆续上网的资料并不是全部的资料，没有上网的资料还是受到保密的限制。 涉及5736万人民纳税钱，当年和农委会的契约内容有没有全部公开，蓝绿两人你来我往。 他就好好想清楚要怎么讲，那告诉大家我就不讲了也可以嘛，对不对？自己的牙膏自己挤，自己的牙齿自己刷干净。 这个抄袭的阴影不断地把这抄袭的帽子往我身上戴，装睡的人叫不醒。 绿营批评张善政阵营以拖代垫，身为候选人疑点不愿厘清，难以说服选民。三立新闻记者温明轩桃园报道。 好，农委会今天下午开记者会了，而且内容认定呢，张善政的这个标案里头呢有6篇报告重复度很高，张善政却回呛说装睡的人叫不醒，到底谁在装睡还是在装傻呢？好，农委会的部分呢我们稍后来了解，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事实摆在眼前，没有想到张善政还没有说实话吗？我们要请教任俊哥哦，因为张善政之前不是说啊有一个终身保密条款吗？没有想到呢他还上节目特别讲了这一段话，结果这段话居然是断章取义哦，只取了前面一半，因为后面没说的是，其实2007年之后呢，就已经依法解除保密任务了，所以等于是2007年之后就没有保密任务了嘛。 所以你会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有点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搞不傻傻，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是一个委办单位，我委托你了啊，结果我都已经告诉你，第一个没有什么保密的问题，第二个没有不能公开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我也希望你把疑点讲清楚。结果当事人讲说不行不行，我告诉你我要保密，而且我终身保密，而且我不能公开。我不太知道这到底是怎样，就我哎、欸，我委托你，我开钱，我都跟你讲没问题，而且你刚刚讲说上网的部分哦，事实上。因为刚刚听到张善政他讲了一个，就是说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没有上网的部分或怎样，可是现在光被公开的部分，大家质疑的是那个已经被公开的，希望你把疑点讲清楚 嘛。对啊， 就是已经公开你都还没讲清楚，然后你一直在扯后面说我还有没有公开的，没有公开，那到底是怎样？我不知道啊，就说开钱都跟你讲这没问题，你也在讲，你可以往讲，而且你看哦，刚农委会您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农委会现在讲六篇嘛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最少这几篇里面农委会也认为说他今天是有问题的时候，希望你要说清楚，你现在要对的对象其实不是我啦，也不是在座的每一个啦，你最少要对农委会讲清楚，既然农委会认为那个有问题嘛，那你说不行，我不能讲，我不能跟社会讲，我也不能跟农委会讲，这不是很快吗？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持平进来看啦、啊、哦。是不是要特在什么媒体人的什么直播或是怎样，然后大家做一个球说啊，我告诉你，我之所以不能讲，是因为我这个保密条款。但即使当时是这样，刚刚我想主持人都已经讲了，那个其实是一个前段跟后段，所有人把那个合约其实就拿出来看。 欸、那我觉得很挑够耶，你干嘛那个时候跟媒体人这样一搭一唱，然后只曝光了前段，你明明还有后段，你就不曝光？ 那所以嘛，我就讲嘛，就是说你现在那些东西大家都已经就是都解开解谜了啊、喔，就是最少你那一部分 OK， 你即使当时是有这样，但他后来又讲说什么是跟宏基之间、你还记得前面还有一段说什么他是因为跟宏基之间？那我也老实讲，我相信宏基到今天为止也一直觉得。 觉得莫名其妙是、怎么这一个这么简单的案子，我因为你德高望重，因为你在业界里面大家都说你很棒，所以呢我们请你来帮忙这个协助这样的一个计划、弄到今天为止讲也讲不清，然后说也说不明白。所以您刚刚特别有一句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因为张政讲说装睡的人 叫不醒 叫不醒嘛、现在大家比较觉得是 谁在装睡， 是谁装傻， 对、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已经告诉你讲说就是这几个是有问题的，你又不讲，然后张善政突然会讲，就像你现在这个标说有农委会说有六篇嘛，重复性很高， 他已经发现六篇了哦。 那你回的回叫做装睡的人叫不醒，我不知道是我睡，就现在大家是睁大眼睛在看的，没有什么装睡，没有人必是，反而是你自己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啊、其实这件我不认为有那么难呐、我讲过嘛，就说像这种研究计划案，你在不同的项目里面，你确实 OK， 我的这个研究项目就是针对什么国内外什么什么的，那我把它收集完了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东西有这么难讲吗？我相信委员如果要讲都会讲得比他更好嘛。可是他就是每次都是一直在这边用那种很跟本案完全无关的事情在那里解读，成他就是一个政治操作，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操作啦。全台湾有非常多的教授或者是学者甚至是专家都有参与过非常多的计划案，这些计划案对大家来讲他该怎么样去执行，该是怎么样，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是被追杀或者什么，我相信其他人也会跳出来讲说不对，你们这是错的，因为按照这样的一个研究计划他本来就会用这样的执行，这个为什么不能讨论，你的清誉我们也觉得很重要啊，但是如果今天都是说谁装睡谁装傻谁装笨谁装看不见， 口号式的嘛、 对嘛，我就讲啊，今天你不是要对我们负责啦，我讲实话，因为今天业主不是我啊、就是业主不是我啊，业主是农委会啦、当人家都已经跟你们讲说你们要把这件事讲清楚，要把这件事，而且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契约本身里面是有所抵触的时候、那我们没有看到所有的回应啊。当时也是张善政自己说要开记者会、开记者会到今天为止，你有看到他真正愿意进入到条约里面吗？愿意进入到他整个这个合约里面去吗？他都不碰吗？ 好，所以呢，农委会现在最新消息是呢，确认整篇的这个内容呢是有疑义的，其中包括了六篇文章，可能呢抄袭的程度比例很高，所以要求呢张善政9月30之前呢要提出书面说明哦。那么今天上午呢，农委会也正式行文给张善政了，我们先带来看一下这个记者会现场。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近日卷入研究报告抄袭疑云，张善政表示因为跟农委会有终身保密条款，因此无法对外说明细节。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天出席百大青农活动，被问到这题，他说就算有保密条款在契约里，不代表每个研究报告都要保密。我们看他怎么说。 但有保密条款的条文在契约里面，不代表每一个研究报告要保密。96年、97年都已经在政府的资讯公开网，也就是我们的 GRB 里面来上网公告研究成果，所以根本已经没有保密的这一个部分。98年在两三个礼拜前，农委会已经重新的检视，那这一些的98年的研究成果保密的理由也已经不见。 陈吉仲表示，2007年跟2008年的这两份研究报告在政府的资讯公开网已经公告成果，所以是已经没有保密了。至于2009年的报告，在两三个礼拜前，农委会已经重新检视，所以2009年的研究报告成果的保密理由也已经不见。陈吉仲也说，目前对于外界指涉的高度重复片段、抄袭等等，农委会已经做完整的盘点工作，目前将告一段落，会请当事人跟计划执行机关提供意见，并且针对疑点来说明。 好，所以农委会呢，在今天上午呢，已经正式来行文了，要张善政呢，9月30号之前一定要提出书面说明。所以张善政要开记者会，还有时间哦。但是会不会开呢？好，现在民进党就质疑说，难道你要躲到选完吗？我们要请教小芳姐哦，因为包括郑运鹏就说了，你大可以承认说，你就不想讲嘛，我就不想开记者会嘛。好，那现在呢，既然农委会已经来行文了，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刚刚其实听不太懂啊，他说什么装睡的人叫不醒，到底谁是装睡的人叫不醒？我们从这个事件一开始到现在，是谁说啊，他不是抄袭，这叫重制？是谁说这个不叫研究报？这是研究报告，不是论文？是谁说哈、叫大家不要攻击本土企业？是谁说他会出来召开记者会？是谁说这 是终身保密条款。我们给各位看啊，这是在今天下午一点半的时候，农委会他所召开的这个记者会当中，那他所公布的这个简报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他的简报呢，就针对镜周刊跟社会各界现在所提出来的啊，对张善政的所谓研究报告当中，目前整理出来有23项的这个疑义的部分，他先针对这23项来进行检讨。好，那针对这23项进行检讨之后，那这就是检讨他的这个一一比对的一个结果，发现很多都没有公布他的这个出处。好，那再给大家看，那他没有公布他的出处，出现在2008年 WinMix 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公布的那一份报告 WinMix 的那个报告，2008年总共有781字，当中有600字雷同。那他们也把经济部技术处当时的那一份的报告，那跟张善政给农委会的报告来做了一个对比，荧光笔所画出来的部分，这是 PDF 档，也就是他当时781字600字完全照抄，这是在2008年的 WinMix 的那份报告当中。好，接下来呢2009年就是那份98万的报告，大家还记得吧，他抄的他参考的啦哈，是 NCC 委托工研院的那份报告，哦，那更夸张了，总共是3486字，他总共只放过78个字没抄，因为他抄了3408字，他抄成怎样哈， 啊，所以这不是很摆明叫抄袭， 他我只给大家先看一部分，他抄成这样几乎是全篇照抄，全篇照抄的一个情况。我刚刚讲这一篇的这个报告，他只放过78个字没抄，剩下来全部照抄。然后在今天呢，事实上他还利用啊所谓论文比对的一个方式来比对了07、08、09三年的这个研究计划。结果呢今天又有重大的发现啊。今天的发现当中啊，他总共比对了21篇的子报告当中啊。那总共21篇，其中我先举07年的7篇的这个子报告。七篇的子报告是出国参访来讲，就是张善政说啊，我是把其他的国家的一些资料最新的引进到台湾，七篇是七个国家，七个国家当中抄四篇。那今天最新发现的是，本来说荷兰那些有抄，结果今天呢发现抄韩国，先给各位看，他抄韩国，抄韩国的比例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完全照抄韩国的比例， 所以韩国这个是新的发现，是农委会之后才发现补足的， 是放到这个论文比对系统当中去看他的研究报告跟谁的最像，那结果发现有一篇这是韩国的，发现一模几乎一模一样，七篇里面抄四篇，美国的这也是哈，这个媒体当中没有发现，美国的也是照抄， 就代表它里面重复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是七篇抄四篇。然后当然荷兰他当时这个夸口说荷兰的这个农业有多棒，然后要引进台湾，你看到画红线的部分，这是抄荷兰的，这是抄加拿大的，总共交出七篇报告啊，你抄了四篇，这个比例也太高了吧，所以你告诉我们说这是要终身保密条款，我要告诉张善政的是啊，终身保密救不了你，没有办法给你终身保命，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出来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你在过去有这么高金额的一个研究案，分三年给你这么高5376万这么高金额的一个这个研究案，为什么你会抄成这个样子，你身为计划的主持人，你应当跟宏基负担连带责任，是在9月30号你必须说清楚，所以9月30号之前你没有办法再躲了，农委会今天其实是发公文给你们，希望说你们在9月30号之前能够说清楚，然后到时候依照你们说清楚，然后再来请学者专家再来进行讨论，所以这是农委会版的学伦会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在选前还是看得到的。 好，我们要先请教庭文老师哦，因为包括呢现在农委会是说里面六篇有疑义，重复度非常的高，那目前呢宏基这边呢也说研议并且会回复农委会， 真的老东家又被拖下水了。但是呢，张善政这边有说什么呢？好，他昨天就很凶，他就说：“哎呀，这个陈吉仲是睁眼说瞎话，而且还说农委会呢是1450的发源地。”你会发现哦，这个张善政呢态度好像有些些改变了，不再是之前好像说啊，我一定会来直球对决啊啊，这个会有时间表的。那记者会什么时候会开呢？好，那庭华老师你也写过这样的类似的这样案子嘛？那目前呢，既然农委会这边已经行文喽，那接下来之后下一步会是什么？ 对，我们都有承包过政府的委托案哦。那从我以前来讲的话，至少是15年内大概都有做过政府的一些案子。那这些案子当中其实哦，当然没有错，有些是有保密条款，它涉及到国家安全或涉及到什么机敏性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一份这个它的契约书，其实要看它的本身跟农委会的契约书啊。这契约书已经被人家这个披露出来，就第十条。 嗯， 第十条其实三个条款嘛。 嗯， 那第一个条款当然说要保密这些东西是在执行过程当中，你不能泄露相关的契约机密或者是相关的机敏性的相关资料。但是第十条的第二款，它可以解除管制啊，它现在也解除管制啦、啊，而且在2007年的时候，相关的报告陆陆续续公布之后，这些因为它是使用到我们政府的公帑，所以照道理讲，公务员的出国报告也好，或是公务员他本身对外委托的相关计划，在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在保密的这个条件失效之后，他都要上网公告，而且都要对外公开。所以我不晓得说张善政在遮遮掩掩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他是一个大家说，哎，这个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而且他是拿政府的这个委托的，在那个资金来讲的话，他其实公告是对他是自己有利的，因为他能够证明说他自己在这执行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计划总主持人，他把关过后的东西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对农业的这个相关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个他其实是可以为他加分。但是他今天为什么这样子反而是遮遮掩掩，他为什么要再去提到了很多的借口，很多的说辞，然后来告诉说啊，这个东西啊不能这样做，然后也不开记者会，然后不跟对外说明，其实就可以间接的去证明一件事情啊、哦，心里有鬼。 嗯， 心里有鬼的情况之下啊，才有不敢公开这样。像我们做过的这个论文，说真的，你要我们公开，我们只要政府答应，我们就全部都可以公开的。 那现在呢，我们会说行文说张善政要在9月30号之前提出书面说明，是宏基这边要提出，还是张善政本人要提出？ 原则上是签署契约的厂商要提出。 嗯， 那计划主持人本身来讲是替这个公司去执行计划，那所以来讲的话是双方都有连带相关的责任 啊。既然你要提出这样的说明的话，那你就干脆出来开不就好了吗？ 没错，就是说他其实说真的，他其实做一个计划总主持人，他为了这个厂商的名誉，他自己本身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嗯， 否则宏基也会对他拖累掉。所以这事情来讲的话，当然契约签署主体，但是谁去签的，当然也是由总计划主持人要代表这个计划去执行，然后由总计划主持人去签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其实做过计划，大家都晓得啊，总计划主持人不见得说每一篇都要亲自去写， 对， 但是呢，他委托下去之后，他每一个东西都要一个一个把关。把关完之后呢，才能够把东西呢送交给公司，公司在他其实是代理这个代表这个公司，然后去跟政府签这个约，然后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来讲由他来把关，所以我不相信他完全没看过。那如果自己讲说啊，这是之前那些做的我都没有什么印象，我怎么没有看过，那就失职嘛。 他会有连带责任吧？ 就是连带责任。 离开宏基了，他还是会有责任要负。 对，当然要连带责任，因为是追溯当年的那一个时间点啊，不是追溯他现在的状况啊，是当年的时间点。他既然代表公司去签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由他来这个什么连带这个责任嘛。所以啊，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说、啊、他今天为什么会那么的怎么讲，就是对外来讲说不清楚。因为其实说真的，他知道可能很多人在法律上或者在道理上是有理亏的，所以今天才会搞成这种局面嘛。所以我们想说啊，到最后来讲的话，他这件事情了、啊，如果再不解决的话，的确会对他的选情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拖累的效果。 好，所以现在农委会已经说了，张善政9月30之后之前呢，一定要做说明。那为什么还要盖牌呢？如果继续盖下去，代表什么呢？现在资深媒体人黄光芹就po文说，张善政的盖牌就是有不可告人之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俄乌战争打了超过200天，起初普丁信誓旦旦要一举拿下基辅，但连连挫败，如今更危及自己的总统大位。 The last time I spoke with President Putin was this morning. The chances of a peace deal are minimal。 不止联合国秘书长悲观看待，连跟普丁通话90分钟的德国总理肖兹也透露，普丁依旧不认为亲乌战争是个错误，但俄国境内的反战声浪已经越演越烈。 We will continue to insist on his resignation. Perhaps our words about Putin having a harmful effect on Russia and that he needs to leave power will continue to spread. 不顾危险公开反对普丁政权，他可不是唯一一人。 Deputies from 18 municipal districts in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have now signed a petition demandingPutin's resignation. 地方议员更一片联署要普丁下台，痛批过时的政府让俄罗斯不断倒退路，但普丁也不是省油的灯，其中一名市议会成员已经被法官定罪抹黑当局，遭罚款台币24500多元，另外法院裁定区议会会议无效，让地方议会面临解散命运。 The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is in a real shock now. This is no exaggeration. 眼看风向变了，本世纪从未退位的普丁政治寿命恐怕剩下半年，现在还爆出暗杀事件。反克工团体爆料，普丁至少躲过一次暗杀袭击，当时普丁的豪华礼车传出像爆炸的巨响后就冒烟，尽管普丁没受伤，但传出他身边一票安全人员遭逮捕，多名贴身随护也被消失，就怕身边人怀有恶心泄露行程才开闸，后普丁时代的权力斗争悄然开打。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 14号上午7点半，屏东万丹国中校门对面，妈妈载着国三的儿子停在待转区，等绿灯起步过马路，突然遭到一辆闯红灯货车拦腰撞上，后方驾驶的行车记录器拍下货车车速很快，闯灯撞机车，强大的撞击力，机车卡在货车底下被拖行66公尺远。车祸让目击民众吓傻，停下来查看。学校的老师听到动静，焦急的等到绿灯，急忙奔跑过去查看。 现场造成骑士头部受创，经送医后不治，负载乘客左脚骨折，无生命危险。 救护车赶来，骑车的妈妈头部重创，伤重不治，儿子还在加护病房。撞击时的火花造成机车跟货车起火燃烧，消防队到场灭火。而货车驾驶是肉品公司的员工，住在屏东，早上开着公司的货车要赶往高雄上班，却在校门前路口闯灯撞上母子。 抢黄灯啊！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就像加法，我们投身参与；就像减法，探索自我；就像乘法，加倍考验；就像除法，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好，张善政说一定会直球对决出来召开记者会，但后来要不要开呢？他又说因为有保密条款的理由，所以还不能说。但是现在又被发现了，2007年之后就没有保密理由啊，这个理由已经消失了。那接下来张善政要找什么理由呢？因为毕竟现在农会已经说了，在上午的时候已经行文了，9月30号之前呢，张善政一定要来做书面说明。那到现在记者会要不要开呢？好，资深媒体人黄光芹就po文说，张善政盖牌就是有不可告人之处，那如果不想被大家误会的话，是不是要讲清楚说明白呢？我们要请教将军哦，那既然现在农委会已经行文了嘛，那接下来下一步就要讨论侵权的问题吗？ 我想第一个张善政的阵营哈，他的这些军师们，第一个没有想到农委会的招会出得这么快， 嗯， 他应该是认为农委会应该会把这个事情拖到选举完，因为如果说这么快出招的话，可能他就是说啊，那就是政治破坏嘛，那就是国家机 器 、啊、 对，这就可以把它带过。可是这次农委会所丢出的第一步棋，他并没有说你抄袭哦，没有说你抄袭，他就说这个有疑义啊，重复性高，那怎么办呢？既然有疑义，那就要厘清疑义，既然有重复性高，我们就要搞清楚你有没有抄。所以后续还会怎么做呢？其实是有程序的哈。其实这个状况大家可以看，这个状况现在到哪里？到这里，到第四项，也就是说经过农委会都针对资料相关了解之后， 要请受委托的单位，就宏基嘛，然后再来是谁，就是计划主持人，就张善政先生，你要提出书面或是你当场到场去说明也可以，那在9月30号以前。那当然如果今天齁张善政是准备好，越快越好，为什么？你要争取时间，你这个时间一拖旷日费时，那每天给你做一些联想，做一些报道，你受不了，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后面还要做什么，后面到了这个阶段，你提出了相关的说明，书面说明之后，他就要开始研判咯，会诊你的说明，来看看有没有侵权之疑，这严重咯，这是法律问题哦，这不再是道德问题，这不再是什么学位学术问题，这是法律问题，进入侵权。那如果你提出的说明够漂亮，没有抄袭重复，那就是重置，只是运用，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那就没有问题了，结案。那如果有呢？如果有呢？如果有要再进入复审，这复审要组成的专案小组，这个要找学界的专家学者，而且组成的分子经核定之后，要有二分之以上要出席，出席以后针对你的内容再深入的再做调查跟审查与核对。哎，现在的对比系统多强啊！你会不会再找出案外案？会不会找出这六篇以外的重复性的状况？ 这个时间尴尬就顾为呢，你要不要出来开记者会比较快啊？ 对对，可是我讲要越快越好，否则的话，9月30号距离选举剩多少时间啊？很短嘞，不到两个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你这些程序跑完，如果最后告诉你是呢，那是法律问题哦，那不是道德问题哦。我讲，我说法律已经是规范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了，道德、宗教，最后法律。如果到了法律判定之后有状况，那你要怎么选嘛？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真的张善政的阵营这些军师赶快转向，不要再用拖字诀了，过不去了。你已经农委会已经丢出了所有的球给你，你赶快接。接的这段时间，你要在31号的时候，你把书面资料丢过去，还是在尽快在这个礼拜之内，针对你所手上的厘清的资料，是否重置？不要说抄袭，是否重置？是否有嫌疑？赶快出来说的明明白白，因为这六篇的人已经跑不掉了。因为之前张善政可能想保护他的门生，跟他一起做学问的这些门生12个门生，不要让他受害。可是农委会公布以后，这六篇的主笔人你跑不掉了，这六篇主笔人你一定要出来说明，因为这是法律问题哦。如果有侵权，这六个人是第一线动笔的人，他绝对逃不掉。所以我觉得张善政先生，你基于一个主持人的道义，基于一个主持人的责任，你必须要将这六篇，至少这六篇你要找出来说明，开记者会，第一个让他们捍卫他们的清白，第二个捍卫宏基的清白，现在选举先摆一边，对于宏基的企业清白，对你六位门生他这一生的学术清白你要讲清楚，否则不要说选举了，名声、企业的形象，还有你这些你培养出这些高材生的终身的学术荣誉都会毁于一旦。 好，但是呢现在相信国民党呢可能点下来又会说啊，这一定是国家机器啊什么之类的。但重点来了，张善政要不要出来召开记者会呢？我们已经追了好几天的时间了，要请教委员哦，因为现在农委会是说六篇是有疑义的。好，而且这个六篇呢分布在三年哦，等于是这整个 package 这个整个案子哦，三年时间都是有疑义的哦。好，现在农委会呢也只是在收集资料而已嘛，好，我们只是在比对而已嘛，那接下来如果有到侵权问题的话，那就会是宏基跟张善政之间的问题咯，那事情够大条呢。 对，当然了，首先还是要呼吁农委会还是维持一个行政中立的一个角色。怎么说好，因为老实说今天甲方乙方就是农委会跟所谓的宏基，那当然计划主持人是张善政没有错，但你说今天农委会他发文给宏基跟张善政，这很奇怪一件事，因为你发文给宏基嘛，宏基如果发现说，哎，我的计划主持人可能当时有重置的问题，有这疑虑的话，我会重新去要求我计划主持人。 这合约上写的，这要负责的时候 连带责任， 是乙方跟计划主持人。 对对，那所以如果连带主持人连带责任合约真的这样写的话，那当然是以合约为主啦。那回过来之后，另外就是讲到所谓计划报告的事情哦。当然大家知道计划报告其实它标准跟学术论文是不太一样的。好，当然它会有很多，包含说刚刚小那个玉慧姐有讲到说很多那个重复的部分嘛。那重复部分在它的这个子计划里面，它属不属于说类似好过去我们所谓文献检阅这部分，或者是一个国外的情况介绍，这个是可以去讨论的哦。那这也是的确是张善政应该出来讲。我觉得整个东西到现在啊，因为老实讲农委会就是其中一方。今天不管张善政他提出所谓保密合约， 的保密条款等等问题。如果农委会今天跳出来就是说，哎、欸，我不在乎啦、嗯，就是说我可以公开啊。的确，农委会有类似的说法。嗯、那这样子，我也建议张三镇阵营说，这个所谓的保密条款这部分不应该继续再追打了，因为原因是因为今天有一方都已经说我可以公开了，所以你也不是，你是另外一方，你也没有什么任何保密的义务的情况之下、嗯，那我觉得应该脱离这战场，进入哈，好好去解释、嗯。我认为，我老实说，这件事情哈，在这个选举之前应该是讲不清的啦。那讲不清的情况之下，就是说 讲不清是不想讲还是讲不清？ 我就讲不清，因为老实讲，就是说今天他可以派出他的人，就是我包括刚刚讲的文献检阅部分，他也有他的立场可以去解释这个事情啊、哦哦。那我的意思是说，张三镇阵营今天应该也是跳出来给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我相信不一定是满足所有人，不一定大家都可以接受。但问题是你要让这个去执行啊，因为这样子不乱下去的话，以保密合约这样子一个议题吵下去，老实讲，民众会有一种感觉，会觉得说，哎、欸。你是不是不敢讲？直觉上会有这样的反应、嗯嗯嗯嗯。我觉得对他本身的选战策略， 你自己也觉得吗？ 我觉得他会有疑心作用，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自己不觉得哦，因为我清楚知道他内容啊所以我就说这样，但是呈现出来的反应会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他整个选战不太好。所以今天他跳出来给一个说法，给一个解释，让这件事情暂时止血到目前为止。那最后当然农委会会有这些侵权的这些责任的问题，那当然还是需要回到所谓的专家学者，而且是这个社会公正学者的一个检视的会议之后，再给一个结果。那当然农委会的快跟慢，那就看农委会自己决定了。 好，但是你有时间这个拍影片，怎么会没有时间开记者会？阿伯，你的政策也提出来吗？但大家有看到吗？好像没有哎、欸。我们要请教苏培哦、喔，因为郑运鹏现在呢参选28天就提出25项政策哎、欸，他还是半路出家半路起步。但你看张善政117天哎、欸，所有总统级的顾问团，但是呢牛肉底下怼拢没看到。 是啊，而且他不是这个马英九任内最优质的这个行政院院长吗？嗯，对于国门之都桃园应该有满满的想法啊，为什么参选到现在他甚至比这个郑运鹏更早投入整个选举，到现在整个真正的牛肉都没呢？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就提不出来啊，因为他现在满整个脑子都在烧我那个研究报告5000多万要怎么才能够过关嘛。所以我觉得与其哦这样子选举哦，我觉得选举的压力真的太大。欸，你想想看，你不管到哪里去，你去看阿公阿嬷跳舞，你去关心阿公阿嬷吃饭，你去关心农民，大家都问你说啊，你的研究报告什么时候要出来说明、嗯、研究报告什么时候要说明。 谢谢谢谢谢谢。 是啊。啊，你人家都问你这个啊，你也只能谢谢啊，你说什么东西人家也都听不进去。我觉得这个张三镇与其要这样子，不如真的赶快出来开记者会说明白啦。我觉得这样子再拖下去真的不像话啦，而且你号称一个行政院长，五星级的行政院长，最优质的行政院长，酸级的桃园市市长，连政见都提不出来，你真的把桃园市市民当塑胶吗？我觉得这很难接受。而且我觉得张三镇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更是羞辱人。他说啊，农委会提的东西哦，他没有办法接受啦。他说哦，因为他是1450的发源地。诶，张三镇，你拿了这5000多万就是你所说的1450发源地耶、你现在是在讲说农委会是1450的发源地，那你是不是1450的前辈、对不对？我觉得哎、对，你叫做57多少 5736、 哦、对啊，我们的新名词，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夸张啦。不要用污名化贴标签的方式来转移你自己应该要负的责任。而且今天的这个农委会所公布的这个报告里面，真的大家看的是很傻眼呢、欸。嘿，我报告里面写不到100个字哎、欸， 78就放过78个字， 对啊，你不到100个字是自己写的，其他都是抄别人的啊。你提5700几万啊，你以后怎么回去学校教学生？那你以前要求过的学生是不是出来给你丢毕业证书？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啦。 好，所以张善政想要拖下去，但有人可能拖不太下去了。这个是普丁，为什么快拖不下去了呢？因为仗就要打输了嘛，怎么办呢？好，昨天我们说到了泽文斯基呢，说发生了车祸意外，大家就很紧张啊，会不会是暗杀呢？会不会不是单纯的意外呢？结果现在没有想到，普丁自己这边也放消息说，我也被暗杀了。哎，奇怪，怎么大家都被暗杀呢？好，我们要请教廷辉老师哦。现在传出普丁躲过暗杀了，车队遭到救护车的阻挡，坐车的轮胎突然爆炸，还有3个随护失踪了。哎，普丁的坐车是一般人的车子吗？跟铜墙铁壁一样、欸、这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对，还好他的坐车是铜墙铁壁哦，否则他可能今天可能就死在这个被暗杀的这个场合上。 对，真的是有暗杀这个情况。 是因为从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其实他在以前任内当中已经历经过6次 暗杀事件，不过每一次都是因为他说啊，他相信他的随扈，所以他每次都活下来。那这一次来讲的话，是俄乌战争发生之后的一次暗杀，但是时间地点没有说写得非常清楚啊。不过呢，可能预估应该就是在莫斯科在境内，在官邸附近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车队呢总共有五辆，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结果呢第一辆车子呢被前面的一个救护车呢结果挡住了，挡住之后呢，结果那个车子呢就停下来，停下来之后第二辆车呢就绕过去，结果普丁是坐在第三辆车，就第三辆车也同样绕过去的时候，结果他的那个左前轮啊被攻击，结果发生爆炸，然后就冒黑烟，然后又发生火花。但是因为你知道他的车子就是铜墙铁壁嘛，所以他可以继续开，所以赶快呢把他送到安稳的送到他的官邸啊，所以他才躲过一命啊。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现在其实要取他项上人头的人其实还不少哦。那泽伦斯基这边也是一样，也是有人想要他的小命。那普丁这边也是同样的是如此哦。不过他今天哦，还是敢大胆的跑到这个乌兹别克去参加这个峰会啊，其实也是算了不起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国外的可能暗杀的人更多，对。然后不过呢，他今天呢有一个现象让大家觉得说非常这个有意思哦。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普丁他以前号称就是迟到大王，你知道为什么迟到大王？我细数这个给你听哦。以前他在见那个英国女王的时候，就是已经去世的英国女王，他给他迟到14分钟。然后见西班牙的这个国王跟见那个瑞典的国王的时候给他迟到20分钟。然后见奥巴马的时候，见川普的时候给他迟到40分钟。然后见安倍晋三的时候给他迟到将近两小时。像见那个南韩朴槿惠的时候将近半小时的迟到。然后呢再见那个John Kerry，John Kerry 的话大概三小时。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乌克兰在2012年的前总统他给他迟到四小时。所以什么意思呢？他其实就是在什么，在用迟到的方式来摆脸色给你看，说我今天是大国，啊你们这些小国来求我，所以我当然要迟到嘛，对不对？哦，这样你们等我，不是我等你。不过今天他到了这个乌兹别克之后呢，竟然连一个什么吉尔吉斯的总统要出来的时候，结果呢他要等吉尔吉斯总统，反倒是他等别人。然后呢在今年的七月他跑到土耳其的时候也是一样，土耳其总统给他摆脸色，让他等一个至少是等一分钟来报复他的这种迟到。所以现在为什么？因为他国家在俄乌战场上面打得乱七八糟的，然后这个俄罗斯根本没有战力可言，所以只要国家实力一衰退啊，真的你的领导人就被看衰啊。然后再加上说这么多人想要去暗杀他，所以对他来讲，他的地位还有他的本身来讲自己的安全，这个小命呢非常不保。 好，没有想到一场俄乌战争呢让这个普丁的大国梦碎哦。多碎呢？多惨呢？包括框框给你来绕跑啊。俄军现在呢丢了338架的战机坦克卡车仓皇逃回国。现在 CNN 就报道说俄罗斯不再是北约的对手，不只不是北约的对手，也不是很多国家的对手。我们要请教将军，还有这个俄军打电话给阿爸说，哎呀怎么办，无处可逃，要去哪里呢？ 这个俄军在乌克兰前线所有作战的这些士兵齁，真的是叫做齁，这叫做丧胆逃亡，然后只恨自己没有四条腿可以跟狗跑的一样快。他们觉得自己跑太慢，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这个战场，这是一个乌克兰的阵地齁，这个打圈是个乌克兰阵地，有几个俄罗斯的士兵他跑到这个下面去，这个下面一个小小的路，躲在下面企图由下向上扔手榴弹来破坏这个乌克兰的阵地，其实蛮勇敢的哦。我告诉大家哦，手榴弹我们一般的要求，像我们这种身强体壮，大概可以丢到45公尺，那是垂直水平丢了哦。那我们有一个仰角，大概丢到25公尺，它开始下降，然后落地45公尺，100分。那么你要向上丢，你要想想看，你要把一个手榴弹丢到20公尺以上，那是多么危险的事，你知道吗？因为万一没有丢到嘞，他会滚下来炸自己诶，他滚下来炸自己。所以俄罗斯的这些士兵就做了这种蠢事，他丢上去之后没有丢过20公尺，可能丢到了19或者18公尺，打到了山壁，向下倒退路，他就赶快向前跑啊。然后跑到前面这个斜坡的时候，对不对，他就直接用滑溜梯的方式向下滑，然后乌克兰的士兵就从阵地跑出来，然后等他这个手榴弹炸完之后，他就追过去。你看，由下向上扔，我告诉你，那叫早死。但是呢，由上向下滚手榴弹，那是必中，你知道吗？因为你只要丢出15到20公尺，他就嘟嘟嘟嘟滚下去，然后俄罗斯的士兵就躲在这个斜坡的底端，也就是手榴弹用滚就滚到了。所以当手榴弹滚到这几个俄罗斯士兵旁边的时候，他吓一跳，整个被炸翻了，这完全阵亡。那这一幕呢都被谁拍下来？被乌克兰的无人机从远方全程监控。所以我就讲，现在在俄罗斯到了乌克兰的这些士兵呢， 能够跑的那会活下去，面对战争的就必死无疑。为什么？下面还有更精彩的一段哈，这一段是一个俄罗斯的士兵，他到了前线以后，他讲的真实故事。为什么？他被俘虏了，他把他的这些心路旅程写下来。他说他本来是属于哈这个42火箭师的一个新兵，他在俄罗斯境内被征召了，说我们要去保家卫国，我们要去打仗，所以他去，所以当时一起被征召大概有40个人，但是呢当场就是在征召的当下就有8个人说你判我军法，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说会出人命，所以我不去。所以这8个人就被抓去关了哈。那32个人就跟着一起上火车到哪里？到了伊久姆西北方的一个小镇。为什么到那边去呢？因为这些新兵还没有完成临战训练，他是不能作战的。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去，有多少个？他说大概算起来有150个人，就在伊久姆西北方那个小镇，那就叫做新兵集合中心，在那个地方来做一个晚上24小时的临战训练。所以这些军官就跟他讲说，哎，大家赶快睡觉哈，明天早上我们就要送往伊久姆前线来对抗乌克兰的部队了，你们赶快休息，赶快睡觉。所以那这4个士兵呢就非常的乖，长官叫他睡觉，他睡袋一蒙就睡得跟死猪一样。但是呢当一觉醒来，对不起，就剩他4个人了，其他的146个人不见蛋了，去哪里了？所以他们起来说，哎，是不是我们睡过头了，人家都去保家卫国了，我们4个人就被留在这里。所以他就张望四周的树林里面，发现四周的树林里面不得了啊，有一部片叫做满城尽是黄金甲，他看了四处满城尽是重装甲，所有的战车、甲车、炮车、炮弹全部散落在整个树林附近，但是呢就是见不到人。所以他们走了大概有7-8公里，终于见到了第一户人家，他就问这个人家说，请问一下有没有看到俄罗斯的部队啊，那请问伊久姆怎么走？那这个人家就跟他讲说，不要到伊久姆啦，伊久姆已经被乌克兰收复了，你们不要去了。他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说你等一下留在这边不要乱跑，等一下会有乌克兰的部队经过，经过的话你们跟他投降，你们才能活下去。所以这四个士兵就乖乖的待在这个民宅这个地方投降。后来经过的乌克兰的这个军队一个上校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是俄罗斯要投降的士兵。那你们投降怎么投降呢？那我们走不动了，没有食物。他说没关系，我们的后面的车子齁已经收了俄罗斯投降士兵超过200人，我们已经载不下了，你们请搭下班投降专车。所以他们就在原地又等了又等了半天，然后才去投降，然后到了战俘营，他就把这一段写出来。所以后来发现在战俘营里面的那146个人早就已经投降了，他们4个人是睡过头了，没有投降，错过了投降班车。这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现况。所以说普丁紧不紧张？普丁很紧张。为什么？因为有俄罗斯的爸爸直接跟他们的议员联络，他说不得了了，我的儿子在前线哈，打电话回来说，爸，哇赢了，不是哇赢哈，不是，说我现在叫我赢了，我在前线打仗了，很辛苦，而且呢，我们的部队快打不下去了，没有人，没有弹。他说，那你刚刚跟你长官报告，他说长官已经绕跑了。长官已经跑了，所以他的父亲就讲说，拜托议员告诉普丁别再打了。 好，所以打成这样呢，诶，普丁当然要去取暖啦，找谁呢？找习近平，普习会登场了。但是呢，两个人之间的氛围非常的巧妙哦。我们要请教廷辉老师，你看哦，普丁讲了坚持一中，谴责美国，但习近平讲了什么呢？没有，什么都讲了，就是没有讲到乌克兰。而且呢，人前手牵手，人后就给你下毒手。栗战书跟俄罗斯这个普丁呢，不是10号才见面吗？就专家居然说俄罗斯想要让习近平成为世界公敌。哎，这句话会放出来，不就是习近平放的话吗？ 对，你知道中俄关系其实表面上大家知道说是不是战略伙伴关系啊，但是私底下来讲的话，其实是互相恶斗。你知道边界当那个中俄边界长达4000多公里左右，其实中国在防俄罗斯，俄罗斯也在防中国。以前我们常常讲嘛，俄罗斯把最先进的武器是卖给印度啊，来对付中国的，所以、啊、中国自己也晓得啦、啊。哎、欸，其实俄罗斯你现在，你看吃了闭门羹啊。不过其实对习近平来讲的话，其实留着普丁在啊，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普丁现在是会听他的，所以今天在这个即使这个什么乌兹别克的这个峰会上面，其实大家看到几个画面哦，非常有趣哦。为什么？因为普丁好像是不是小跟班一样，就跟在那个习近平旁边了。因为大哥换二哥换人坐，二哥跟三哥的位置互相调换了、哦，所以现在普丁是有求于习近平哦，是希望习近平你在二月不是承诺 我一大堆东西吗？这些东西呢？然后这些清单呢？东西在哪里？结果完全习近平这种口惠而不实嘛。所以我们知道，即便是好朋友，他们是好朋友，结果呢，中共对他们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欺骗他们。所以我们要发现的事情，就是中共的话真的是不能信了、啊、哈。再来就一件事，就是说普丁来讲，现在打到这个战争了，打到这个阶段来讲，他自己要赶快找一个下台阶，你知道吗？他如果没有一个下台阶的话，你看刚刚讲那么多东西，这个国内的这个状况是这样子，然后整个战场上又不顺。好，然后他在乌克兰，他说真的，他再打下去的话，可能说不定整个连乌东全部都不见了。那这时候呢，他这个整个任务的正当性以及合法性就产生一个问题，而他的政权就会产生问题了。所以他现在对普丁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保住我的政权。那这保住政权呢，我只好什么跟习近平不断的这个比如说台湾问题啊，他一定要表态啊，怎么样？那习近平现在。他现在最怕的就是普丁啊，你不要来蹭我啊！你这个今天讲你蹭我的话，我今天是要收到全世界的制裁，或收到美国的制裁，这样也不是啊，也不是办法。但是我就看你这个老朋友，眼睁睁的看你不能倒下去啊，因为倒下去的话，我会跟着完蛋啊。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前进后退都很困难，进退两难啊。所以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哎，可以，我先来保住你的政权，但是呢。乌克兰战争我可能帮不上嘛，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在敷衍他，派了栗战书，但栗战书是他习近平最好的政治盟友，讲的话其实是也可以传达习近平的意志、但问题是他栗战书在现场，你看到那个画面大家放出来，那个是俄罗斯刻意放出来是来框中国了、你看这个画面当中呢，告诉我说什么，你完全没办法承诺什么事情，都空口说白话。所以你看到说俄罗斯的官员每个面色都很凝重啊，你想想看啊，如果假设他们在2月初不相信中共的话，二月底他们敢去打乌克兰吗？不敢嘛，因为后勤补给绝对产生问题嘛。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认为说，你中共就是骗人，中国就骗人。那以后不管是你要跟他弄什么和平协议啊、和平条约谈判啊，跟中共来讲的话，其实中共他这一次也会伤到他自己，他在国际社会的诚信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 好，但是呢，说到要签不投降承诺书，对某些人来讲，是不是真的很难呢？好，是不是要签不投降承诺书呢？蒋万安说觉得很白痴，怎么会这样讲？那却又要打金国牌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全貌的骑士要观看的人看清楚，瞬间往下俯冲，下一秒又垂直往上，用脚连骑带爬，吹油门一鼓作气，成功达阵。高难度的大 U 坡，虽然陡坡至少有70度，依旧吸引机车车友一步接一步到台中龙井南寮竹坑步道附近征服好汉坡，挑战极限。喜欢追求刺激与挑战的车友都知道，台中大肚山区有处越野70度的斜坡，让人看了胆战心惊。有骑士能够一次成功，有骑士爬坡不成功。直击现场，山坡上地势陡，又到处有沙石。连记者走路都会不小心滑倒，一般骑士操控不慎，很容易受伤。 不前进，不摔车，不叫救护车啦。好，那拢在比赛，好，拢被拢驾驶的卡住。 只是骑乘125机车就上山坡，符合规范吗？ 这一块是私人地， 私人地，所以你们区公所没有办法管辖，对不对？ 没有。 因为这里是私人地，地主不管，区公所管不着，加上不是道路，警方罚不了。换句话说，骑士爬坡是个人行为，发生意外的话，恐怕得自己负责。三新闻林伟志朋友台中报道。 想说什么啊？这个他们开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 学学怎么死的？我们这样对吗？ 下车动作成功吗？ 对， 左脚就先收过来，来，拖带。 怎么会这样？ 能战 fighting 全民新世界，敬请锁定。 来，前面可以结账哦。 即使是下雨天，店内还是挤满民众要结账，不少架上面包都空了。原来15号神旺大饭店就因围老改建要熄灯，一楼面包店挤满民众抢购，什么都想吃，什么都夹。看看下午茶餐厅也都是人潮，民众把握最后一天来吃记忆中的味道。有吃了10多年的老顾客很不舍。 我跟那些员工啊，包括厨房，都结成一个好像是一家人一样。所以我们非常不舍得。 我特别从宜兰赶回来，我来10几年了，服务也很好，员工都很棒。 拿起手机跟员工合影，还有人对着天花板拍拍装潢，记录饭店。熄灯之后，饭店也特别将6楼整层空出来，限时出清特卖。 喂喂喂，我要叫客房服务。像是呢，可以看到这整个房间里面的东西都能买，还有呢，这支电话竟然也有卖。另外还有像这个杯子呢，也通通在23号特卖会你都能买得到，整个房间里面的东西通通一折起。40年历史的大型电视柜，还有客房灯具、枕头、寝具，几百元到几千不等，各式各样餐具最低2元起跳。 这栋建筑物其实也有47年的历史，所以其实也老旧了啦，所以就是在我们规划了很多年的这样子一个改建计划，在今年正式要启动。 神旺大饭店未来将改建成综合商办，会不会另起炉灶还未定。而同样结束营业改建的饭店，包含六福客栈、台北国宾饭店还有西华饭店，有的未来不再盖饭店，有的则是以豪宅加饭店的形式重生。只是不管如何，对顾客而言，这些老饭店都只能留在回忆中。三立新闻系中张阿轩台北报道。 穿上衣的林姓男子走进杂货店买酒，摇摇晃晃，脚步不稳，跌倒撞上地上杂物，连爬起都吃力，得靠着老板搀扶挽着走出杂货店，还一度被误以为喝醉酒。其实这时的林姓男子疑似早被同事殴打成伤。 12分钟还是13分钟？是坐在副驾驶座那边，连阻止他的动作都没有。 他根本是见死不救，还是他们预谋的？ 妈妈提出质疑，认为身旁目击的田姓男子明明可以把车开走就能阻止憾事发生，却任凭儿子遭暴力相向。 非常痛心啊！我一个儿子这样，一个儿子好好的这样被打到这样。哪一个妈妈不会痛心啊？ 林姓男子的女友事后也透露，视讯中早已发现不对劲， 眼睛肿起来，啊，脸也肿很大，啊，嘴角有血，然后我就一直问他说是不是他们打你，他一直说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不敢讲，很恐慌这样。 据了解，嫌犯疑似担心事迹败露，假意路过发现帮忙送医，两名嫌犯分别以10000及15万元交保。 很不公平啊，这是什么世道啊？人打死了都还没事的，还可以逍遥在部落那边。 刘姓嫌犯筹不出交保金，被裁定羁押。死者疑似过去与同事间嫌隙，引来杀机。至于真正死因，预计19号解剖，还给家属一个。 好，到底要不要签不投降承诺书呢？我们来看一下，蒋万说他觉得很白痴，这样说法对吗？任俊哥。 我老讲哈，就因为这个不投降这个承诺书啊，但我大概问过几个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说，第一个这是一个团体，就独派他们所推出来的，那他们认为说啊，我签了这个，要是我干嘛去帮独派做这些事情啊？但我觉得民众在看这件事情之后，基本上会站在一个比较持平的立场，就你签不签这是一件事情，你如果说我不想签你的。那我自己写一张抗人俊版的也 OK 嘛，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写一张蒋万安版的，你可以写一张黄珊珊版的啦。哦，就是说你不愿意去配合他，你知道，像我们以前选举的时候，也经常哦，莫名其妙那个传真机就会传出来一个，然后就一个团体就叫我们签署，然后说，你要联署我的啊，你如果不参加，我就公布你的名字，说你不同意我们的诉求或什么。然后我觉得参选人都会遇过这种，所以重点不是在说你要不要签那一份，而是你表达出来的态度跟你自己本身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面。比如说现在提到说蒋万安啊，蒋万安现在一直在讲蒋经国，或者讲说他是正蓝，他是深蓝，在我印象中，因为小弟当年年少的时候也从军报国的啊，在那个时代，蒋经国被认为他是一个反共抗俄的一个代表性嘛。国民党在最早期的时候，更不要讲我的这个年代，在那个我隔壁的那位学长的年代里面，甚至都还有杀猪拔毛之类的状况。就我们当然不是在崇尚那件事情，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国民党最早期的时候是被认为他是坚决在反对共产党的这件事情上面，两个国共根本就国共不两立啦，讲白是这样啦。那如果今天对照就是多数台湾民众在面对到这么多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不是更应该坚定在这件事情立场的时候，那国民党的态度其实没有往那个方向走嘛。我们都认为要和平啦，我们都认为要沟通啦，这些我老实讲大家都赞成。我认识很多民进党人，包含在座是，就像苏培，他是民进党人，他都不会去讲说两岸不要沟通，没有人会干这种蠢事嘛。就重点在于是，我想跟你沟通，你没有要跟我沟通的时候啊，你要我怎么办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当回来就是说，当蒋万现在讲说他觉得签不签那个白很白痴，我老这样，我反而不会这么觉得。我刚刚讲嘛，你可以不要签他的团体的、啊，但问题是你要在这件事情上你怎么去做表态？而是国民党自己本身在这些例子上面，请问我就问一件事：国民党的两岸是听蒋万安的，还是听谁的？ 还是听朱立伦的，我不知道，还是听吴思怀的，因为每一个人讲的都不同。那这些事情不要说我们很错乱，我相信连共产党都很错乱，你知道吗？那么你讲的大家都无同款，你一个搞讲美国 OK， 一个搞讲美国袂使。啊，你即马到底是要安怎？你一个讲佩洛西来是安怎？你一个讲佩洛西，哎呀，啊，美国政策一切都欢迎，一个说不对，那你也弄得共产党好乱，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共产党为什么到今天为止都不愿意跟国民党接触，就是这样。那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当今天谁在操作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当蒋万安阵营把蒋经国这件事拿出来当神主牌的时候，我认为他信不信蒋已经是另外一件事。他一直希望唤醒深蓝的，可是你唤醒深蓝的时候，深蓝 所作所为没有感觉嘛？ 对，深蓝就会回来想说：“哎、欸，阿姆丢呢？阿外一景，我相信那个 学长啊。” 哎，对，学长，他当时被吴思怀带领的时候，吴思怀对两岸一定跟现在的论述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那怎么会到这个时候，你们是反而又转了一个，而且你转的那个弯是转的很硬的那一段，你知道吗？如果当时这个我的学长哈，在看到吴思怀是坐在人民大会堂，然后这样子在那里听讯的时候，我相信他的时候一定会跟将军讲说：“哎、欸，你这东西高啊，共和那都没赶快。”啊，你今嘛呢？今嘛够不积存？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混乱，其实国民党党中央他就混乱。到他的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就混乱。啊，刚好蒋万安也曾经是立委的，啊，现在也还是议员立委了啊。那你现在要来选的这件事情之后，又继续把这个混乱进来。所以我只能讲，他可能挑一个觉得他自己有利的出来讲。至于那种混乱，反正我自己不尴尬。尴尬了就别人了嘛。 好，但是曹新成说每个人都应该签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只要讲到曹新成，这柯文哲不就酸了老半天吗？结果他现在什么呢？全民的国防教育训练中心揭牌了。柯文哲说全民后盾有计划备战，诶，意思说要备战哦。但请教苏培，里面没有预算诶，是要用嘴炮来抗中保台吗？ 对啊，而且过去八年多的时间，七年多的时间，将近八年，柯文哲为什么都不做？可以有运作能力，然后好好来规划的时候，他不做。他其实做一个东西，就是把那个红布拉下来，然后揭牌了。但他之前冒曹新成什么？说他是这个义和团呢？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你难道也要做义和团吗？你觉得曹新成这个团没败哦，冲庙真好哦，我嘛要来用一团呢。暗哥在给你问啦。曹新成那一团很清楚，他的敌人就是抗中保台。柯文哲，你要保台，我同意。请问你的敌人是谁？如果你连敌人都不知道，你怎么样去训练吗？ 啊，所以敢讲他的敌人是谁？ 哎，我们跟他共嘛。所以他为什么这个拒绝投降承诺书，他不敢签？哈、哦，抗中保台，他叫做抗陈时中保台北，胡说八道嘛。他连敌人是中国，他都不敢说出来。请问柯文哲，你今天弄了一个叫做台北市全民国防教育训练中心，你要训练所有的人，他的敌人是谁？你如果连这个都讲不清楚，你这个东西就是在消费嘛，你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你知道现在曹新成用这个东西已经得到很多人的同意，因为我们要有敌我意识，因为我们看到乌克兰，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敌人要有准备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你个紧嘛要走。另外，我觉得吼，他这个如果未来市长继续去是柯文哲的话，这个民防中心一定会失败，你知道为什么吗？柯文哲过去上任台北市的时候，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删除民防同仁的预算。这个同仁大约20000多人，一年200块的预算，做什么？做春节慰问的礼品，就是因为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放假，我们很多的民防，然后这个义警都来帮我们巡防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治安安全，所以呢，我们过去的政府就会编了一个200块的预算，让他买一个小小的礼盒给他。 啊，不是啊，200块你把它删掉啊，毕业展才敢开。 是啊，柯文哲把它删掉啊，结果说哦，这个叫省钱啊，就我帮自己办了一个毕业展，花了1亿多啊。你现在回过头来想说哦，我要弄一个民防训练中心，我要训练民防弟兄。我告诉你，我要是民防弟兄，我功力开苦，咔嚓苦靠比，真的、啊，这莫名其妙嘛，对不对？你消费人的时候。OK， 但你要你在那边克扣别人的时候，连200块都不愿意花，哎，这像话吗？ 洋葱、红黄椒切块炒香，用团扇方式料理，加水利用锅气焖软，去除生味。重头戏是这盘石斑鱼，带皮下锅简单翻炒，最后加上蒜头和柠檬汁。团扇业者为了学生营养午餐，设计这道意。